早晨，这个时段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孔一船船仔呢在星期二的朝头早就陪着大家回到直播室了。今天是几多号呢？今天是3月26号，农历就是2月17。外面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1%。刚刚回来的时候呢都少少热，但是可能刚才5点钟了，还有少少风的，咁所以都 OK。咁但是呢今日讲到话最高气温是去到31度的，咁所以大家嘅最好呢就话唔系好大阳光，咁但系热啊嘛，大把风扇咯，或者大埋把遮，咁啊遮一遮紫外线应该都 OK。不过而家未知紫外线指数啊，出面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即系低水平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情绪的时候问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有强求一些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呢？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太过在意，反而就会适得其反。或者路的尽头是什么从来根本都不重要，因为中途落车的人很多，那也都同一时间你不需要耿耿于怀，就算你自己都是其中一个落车的人都 OK 的，只是人生多了一个选择而已。如果你已经是将过去揽得太紧的话，你又怎样腾出双手去拥抱未来呢？那所以不妨试下改变自己，又或者不要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你就会活得更加开心的了。 的美，世态实际的烂，不断欣赏饱览，再观摩数年后会顺眼。小巷之中乱逛，够后再上山，对社会不习惯，四处摸索游玩会习惯，平平淡淡行驶，想歇便停低，简简单单过一世，若重石沉底，无需得磨所有问题。Be alright。 好幸听到心跳，氧气尚够通宵，有笑话不懂笑，再当数载成熟了就更好笑，平平淡淡行驶，想歇便停低，简简单单过一世，让重石沉底，能失去能找到代替。全高地随意青春过，试过屈膝地位，路太很细，忘掉所有幻想问题。 I'll be alright。天上找到飞鸟，鸟瞰下更清楚，世界这么大个，渺小的我其实 自由很多。 晨光 Coffee Time。 大家睇一睇天气先。今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哇，咁一定要带遮。早晚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1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气温稍为下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出面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哇，又高咗1%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即系低水平啊。咁啊，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啦。船仔咧就揭到呢一个环保嘅议题。大家都知道垃圾征费咧就喺今年8月1日就会实施噶啦。咁所以都会鼓励翻市民将唔同嘅一啲嘅废弃塑胶咧去进行回收。咁就希望可以唔需要你俾咁多钱得嚟咧，呢一啲嘅物料，尤其是塑胶咧，又可以得到回收再造咁样。咁最近咧，原来有一间喺将军澳创新园嘅一间科技公司咧。就諗住用呢一啲回收再造嘅塑胶去制造一啲可以吸音嘅声学超材料啦。呢啲嘅用回收塑胶再造嘅声学超材料呢，又可以减费减碳啦，亦都可以解决返成个噪音嘅问题。咁嗰个公司嘅董事就话啦，咁其实本身呢，佢哋就喺内地就进行一个回收同埋生产嘅工序嘅，咁研发就喺香港，咁最后一步呢，就希望可以返嚟香港设厂去回收返啲塑胶同埋制造大量嘅一啲减噪产品啦。其实呢一种嘅声学超材料最特别嘅地方就係佢嘅结构。因为呢，其实佢团队係针对返唔同嘅声学问题去做返啲好似迷宫形状嘅呢啲嘅材料。咁就希望可以达到一个吸音嘅效果。例如点呢，大家有冇听过发电机呢？发电机呢个声音係比较低频少少咁样啦。咁声学嘅超材料呢，其实就係特登可以针对返呢个材料。咁用呢一啲塑胶啦，慢慢整到个迷宫嘅样，咁将呢一个吸音嘅效果集中喺低频嘅范围。咁当然啦，呢一啲嘅声学超材料咧，系可以用喺唔同嘅隔音房啦、工地或者系马路旁边嘅一啲嘅隔音屏障等等嘅。咁而且咧，呢一啲嘅声学超材料咧，系需要特定嘅形状啦，又要定型，又要制造一啲嘅特定嘅形状等等。咁通常咧，有人系会用金属啊、纸木等等嘅，咁但系咧呢个团队就希望可以解决到舒缓到呢一个香港嘅塑胶废物问题咧，就决定用呢一个再生塑胶啦。原来呢个项目咧都得到呢个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咧去拨款330多万，为期2年嘅。咁原来喺上年年底咧，基金其实都已经向香港嘅大学或者系企业咧都批出咗成30个嘅项目，有成1.3亿元咁多嘅。咁就希望咧香港亦都系会越做越好啦，因为始终香港嘅环保意识咧近年有加强嘅，咁但系希望可以做得越嚟越好啦。咁而且咧，我哋香港运输啊废弃物咧，其实咧系都几多噶，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希望透过呢一啲嘅唔同公司啦、唔同嘅项目咧，可以慢慢舒缓翻我哋香港嘅废物问题，亦都可以令到香港人更加环保啦。呢首歌系 Cola。Back in the game。 大踏步大踏步走，守规矩等一等情，警号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响，等不到一个人影。发动出世，殊途同归，我要发动，为有没人喂喂？份内事项做完做什么？冲出来！保险箱终于都打开了，车子板为何怕高调？平台 the game. Back in the game. Na na na na. Hey. Back in the game. Back in the game. Back in the game.水慢慢出动，未出动，未心动，未出动。巢穴里梦到死，一壶风出嘅上上上。Rubber butter butter butter， 要将它飞上火花。今夜色终于都打开了。 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晨光生活博士咧，讲下洗衫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将你的内衣裤加上你的一些棉衫一次过摆入洗衣机那里洗啦。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的，你暴露了在外面的外衣呢，基本上是很多层很多不同的细菌啦。譬如有一些可以令到你病的病菌啦，好像是金黄葡萄球菌啊、溶血性链球菌等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洗内衣呢，一定要将内衣同埋外衣去分开洗啦，唔系嘅话咧就会唔系几好。咁船仔就系手洗内衣嘅，咁同埋咧每一次你洗嘅时候咧，最好嗰个衣物量系占你嗰个洗衣机内桶容面积大概 70% 好啦，就唔好真系话执到佢爆晒，唔系嘅话你谂下佢边有位去到慢慢转咧。咁另外啦，如果咧你真系要用洗衣机去用去洗呢一个内衣嘅时候，最紧要咧就系单独去放，用一啲叫做温热水，即系可能系40度、30度嘅热水咧去进行一个清洗嘅。咁同埋啦，头先讲过啦， 洗衣机都污糟噶嘛。咁洗衣机我可以点做呢？其实有时咧可以将一啲消毒药水啦，或者漂白粉咧倒入去洗衣机入边嘅，咁就俾佢空转十分钟。每个礼拜一次咧都可以起到一个除菌嘅作用。如果唔系咧，大家都可以用翻洗衣机入边咧都有自己清洗嘅功能嘅，一个礼拜洗翻一次咧，大家啲衫亦都会安全好多。咁另外咧，亦都有另外一個講法啦。有好多人以為咧，洗衣粉或者洗衣液咧，我梗係哇洗咁樣落啦，咁樣就一定越嚟越乾淨啦。咁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錯誤嘅觀念嚟嘅喎。因為如果我哋去洗呢一啲嘅衣物嘅時候，嗰、那個清潔劑嗰個份量去到最盡嘅時候咧，其實多餘嘅清潔劑根本就唔可以增強呢一個清潔力，就咁完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你想要高效又可以慳到呢一個嘅清潔劑嘅話咧，最好就跟翻當時嘅用量去啱啱好咧用翻，跟翻說明書咧，咁樣大家就會洗得好好啦。呢首歌是 Super Moment， 我的形状。 你说我是艰难，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在斋戒月期间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并实现长期可持续停火的决议案，是去年10月7日以巴冲突升级以来首次在安理会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在加沙停火。以色列只投弃权票的美国立场明显倒退，叫停代表团的华盛顿行程。美国说感到惊讶及困惑，强调美方政策没变。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決議需得到執行，否則是不可原諒。中方期待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對當事方發揮積極作用，採取一切有效手段支持落實決議。俄羅斯音樂廳恐襲案增至最少139人確認死亡，總統普京質疑烏克蘭在事件中的角色，指恐襲可能是基輔政權對俄作戰一系列圖謀中的其中一個環節，而美國透過各種渠道試圖讓其他人相信恐襲與烏克蘭無關。美國反駁普京的指控，認為是克里姆林宮的宣傳伎倆，強調恐襲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分支所為，美國事前已經警告過俄羅斯。歐盟委員會宣布根據數碼市場法調查三間美國科技企業，懷疑這些企業未能夠履行相關義務，不合規格。三間企業分別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蘋果及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報導指調查重點關注 Alphabet 在谷歌應用商店的引導規則，以及谷歌搜尋引擎結果的自行優先規則，懷疑谷歌的搜尋結果不公平地偏向自家服務。另外，調查亦都關注蘋果應用商店的引導規則及物應瀏覽器的問題，懷疑蘋果可能限制用戶選擇其他瀏覽器的權利，而 Meta 的付費或同意模式就可能無法在用戶不同意的情況下提供真正替代方案。歐盟委員會將會在12個月內結束調查程序，如果確認受調查企業違規，歐盟最高可對違規企業處以其全球總營業額 10% 的罰款，對於重複違規的罰款可高達其全球總營業額的 20%。 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早晚有薄霧，日間炎熱，最高氣温約31度，吹微風，晚上轉吹和緩的東風。展望明日氣温稍為下降，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住劏房无水无处的独立水费单，都不知道业主有没有收多我。 业主向租户收取的水费超过交给水务署的金额，就是违法。听我的色仔讲，参加分间单位安装独立水标计划，不但可免交水费按金和获免费提供水标，分标后租户更可根据独立水费单按容量给钱，避免争拗。查询及举报热线2824500。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神秘之线，神秘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6:35，2024年3月26日星期二，气温稍微咧温暖翻好多啦。中午嘅时候，大家都可以出身汗，排下毒啦。今日天气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我哋就把握呢个好嘅天气，出去晒下太阳。除咗晒太阳之余咧，记得饮翻多啲水，都要补充翻多啲水分。不过要注意啦，听日气温就可能会跌翻落嚟咯。无论系好天、晴天定系雨天，好似歌词咁添。每一日都希望大家系一个好嘅开始，有一个新嘅开始，开开心心嘅。早晨，船仔，你开唔开心啊？今日 开心啊，见到你啊嘛！ 我见到你都开心， 唔使净系见住呢度啲男人咧。咁我见到嘉明同埋你，我都会特别开心，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咁样。 唔孤单嘅，唔孤单嘅。虽然咧，阿欧啦同小白咧，即系我哋性别上面唔一样，但系佢哋都好好嘅。 系我讲笑啫，即刻戴翻个头盔先。 嗱，啲船仔有冇即系喺嚟紧下个星期就假期啦？会唔会 plan 咗去边度玩咁样咧？ 我本身冇 plan 嘅，咁但系又俾你咁样讲一讲咧，我又有啲想有 plan。咁可能去下西九野餐，唔知道下个礼拜天气点啊？不过咁就去下野餐啊，影下相啊，同埋而家多咗好多打卡嘅热点啊嘛，去匀晒咯。 系啊，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艺术装置啊，大家都可以去影相打卡啦。咁你有冇见过菲林相机啊？ 我梗系有，因为我身 边以前嗰种。 我唔知嗰种叫唔叫以前啊，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系好中意 咁样嗰啲， 佢有傻瓜机，有啲系真系懒 professional， 我真系睇唔明嗰啲牌子又有咁样，佢哋真系好中意影相嘅，咁就成日拎俾我影咯。咁但系其实我都系唔识嘅， 会炒车系咪？ 我就望完，哦，好靓、啊。 有一啲咧，有一啲嘅菲林相机你要上链噶。 系，我知道。 系有啲要上年先可以影噶。咁其实咧，细细个嘅时候，我妈咪咧就好中意影相嘅。咁所以就唔陌生嘅，即系相机嘅话，即系菲林相机又好啦，点样都好啦，唔陌生嘅。咁咧，其实原来咧喺带相机去影相咧，都有少少嘢咧系都值得大家去注意噶。特别去旅行嘅时候，去旅行你又搭飞机啦，可能系咪？咁可能都要咧去照呢一个行李嘅时候，要照 X 光咁样噶嘛。咁、你会将部手机咧？唔系，sorry， 系呢一个菲林相机或者嗰啲菲林啊，你会摆喺边嘅咧？ 机。哇！呢啲又唔敢寄錯，我驚整爛喎。hand carry 喎 ，hand carry， 因為你驚整爛壓爛係咪？ 係啊。 其實咧啱啦，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咧，可能都會想話啊，我想影啲好有 feel、好有 mood 嘅菲林相機，影啲相靚啲嘅、唯美啲嘅相出嚟啦。咁但係其實咧，原來菲林相機究竟過唔過得呢個 X 光？因為有啲朋友咧影完一啲菲林相機曬完出嚟之後咧，點解會變咗？爆光嘅，点解会变咗绿色嘅？ 我会变绿色嘅， 系啊，你有冇见过啊？ 我冇谂过个 X 光机会变绿色喎。 系啊，系关个 X 光机事噶。咁其实系点解咧？无论个菲林底片系晒咗定系未晒，即系或者你系影过定系全身都好啦，只要咧受到 X 光影响咧，其实都会有影响嘅。咁、但系佢都咁，我哋一定要去即系过机噶嘛，系咪？咁但系咧就可以。究竟是 hand carry 啊，手提行李啊，放喺手提行李啊，定系还是寄仓啦？咁原来咧，手提行李经过 X 光机嘅时候咧，个强度系比较弱嘅，咁所以对于影嗰啲底片咧， 系 影响就会比较细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唔系，我唔惊佢砸烂嘅，我想去寄仓嘅， 咁嗰啲嘅 X 光机嘅辐射就比较强啦，咁所以影响底片嘅机会咧，亦都会大啲，咁所以咧就会好容易令到一啲嘅影像可能有一啲爆光啊，甚至系有啲火粒咁嘅出现啊，可能有啲位置会特别深色咗，有啲位置又突然黑色咁样，咁甚至咧有阵时系会变咗绿色添。 哇，綠色就都係別有一番風味嘅，又唔係一個完全唔得嘅選擇。因為我之前咧啲朋友咧，菲林咪會好快過期嘅，菲林過期就會有黃色咯。 係，咁因為你諗下，你去旅行，你梗係想影啲靚相翻嚟㗎啦。你翻到嚟，喂，唔係喎，無啦啦。淨係我塊面嗰個位黑咗一笪， 綠咗係啦。如果喺個頭度咧， 綠咧就多數成張係綠色嘅。 哎呀，我以為淨係可以就咁綠喺個頭度添。 你想幫邊個影個綠色嘅 頭？唔知啊，小白咯。 咁但係其實咧，正常咧每卷菲林如果佢 ISO 值咧唔過1600嘅話，其實一般情況下影響都不大嘅。咁但係你話唔係，我想減低最細。即系唔希望影到啲相唔靓嘅话，咁就可以放去我哋嘅手提行李度啦。咁即系直接咧就系更新嘅，无论系惊佢窄烂又好啦，定系还是惊佢啲菲林底片晒出嚟唔靓都好啦。咁啊就梗系唔好就放喺寄仓啦。咁最重要就系咧嚟紧下个星期啦，都有好多假啦。无论你系选择去旅行。无论是搭飞机又好，或者是坐高铁又好，甚至不是我本地旅行，咁最紧要咧都系影翻张靓相，打多啲卡，同朋友留低一啲最珍贵、最开心嘅画面，咁就最好啦。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出啲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哋杀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被感最吸引，人手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只需换来快感。 想错错，都不想错错，我们。 想坐坐都不想蹉跎，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Pandora 的紧急应变逃生法，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三月最后一个星期二26号啊，当然朝头早的 KOL 环节咧，就系同大家倾下茶的知识啦。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最近咧，好似兴咗好多人翻饮呢个功夫茶。其实功夫茶系边个功咧？系咪打功夫个功咧？ 其实咧，功夫茶咧有两个写法嘅，一个咧系就咁三画，即系功力 横直横嗰个功， 横直横嘅功。咁另一个咧就系横直横嘅功，再加有力嘅功。咁两个咧，其实喺唔同地区咧都有使用 嘅。咁系咪两只唔同嘅茶嚟噶？ 好多人咧以为咧功夫茶系讲紧茶叶，但系其实我哋讲功夫茶咧，好多时候系讲紧冲茶嘅方式。 哦， 系啦，譬如而家功夫茶咧，我哋可以有啲人会冲武夷岩茶啦、大红袍去冲啦，有啲人会用铁观音啦。而家喺潮州亦都好多人咧会用单重嘅乌龙茶咧去冲功夫茶嘅， 所以就算无论系边个功嘅功夫茶都好，其实佢唔代表一种茶叶名，佢只系一个冲茶嘅方式。 冇错啦，咁但系咧都有啲茶商咧系会将佢嘅茶包装啊呢个系功夫茶王咁样，即系因为佢可能系譬如有啲系好顶级嘅铁观音啊，咁佢哋有啲会咁样话呢个系功夫茶咯。但系我哋都要睇翻其实佢嘅历史咧，去讲点解佢会叫做功夫茶。咁大家就會理解到咧，誒點解有時候佢又係講茶葉，有時候咧就係講沖嘅手法嘅？係 咪因為以前有啲人打功夫，然後咧佢哋唔飲水，佢哋咧就係覺得飲茶健康，耍耍下功夫嘅時候休息就係飲杯茶，就無啦啦就變咗叫功夫茶， 救命啊！ 古茶古得多啊，前排 呢、這個好有想像力啊，係啦，咁功夫茶啦，咁功咧我哋代表喺潮州功夫呢兩隻字。是代表细致啦、精细啦同埋讲究的意思。咁而潮州功夫茶咧，镜库贴咁就系三画嗰个功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会话啊，功夫呢两个字咧先至系啱嘅，有力嗰个功夫茶咧就错嘅。咁有啲人会咁样讲。不过其实喺潮州不远嘅地方啦，喺福建咧，其实都有好多人咧当时咧系会用有力呢个功，但系佢哋嘅意思有少少唔同，系讲紧一个冲茶嘅本领啦，佢有功夫嘅意思嘅。咁去到台灣啦，呢一個功夫茶咧，亦都俾人叫做老人茶。 點解會叫老人茶嘅咧？ 好慘啊！我要幫佢平反啊！由於咧沖呢個茶咧好講究，我哋用咩茶啦，用咩水啦，用咩器具啦，同沖泡過程，所以咧係非常之耗時嘅。咁而通常咧係老人家先有咁有得閒， 佢哋先有咁嘅閒情日子， 先有咁嘅時間去消磨啦。所以喺台灣咧俾人叫老人茶㗎。係 咁，其實呢一个功夫茶，个冲茶嘅技巧又系点样咧？ 咁我哋要讲翻咧，其实讲少少历史先。咁我之前咧，我哋喺访问啦都有提过啦。我哋讲茶嘅演变咧，喺陆羽嘅时期开始咧有一个煎茶法啦。咁、去到唐朝啦有点茶法啦，去到明朝开始咧有药饮法嘅。咁呢个都系一路一路佢系转变。咁所以咧喺功夫茶最初嘅文献咧都有话咧冲茶嘅手法咧系本诸陆羽，喺陆羽嗰度开始起源。不过由于咧茶叶嘅改变啦，后来变咗做药饮法之后咧，我哋冲茶嘅手法咧都一直喺度改变噶。喺功夫茶三只字咧，我哋睇翻一啲古代文献啦，佢最早咧系讲紧武夷岩茶嘅一种茶叶，系啦，系讲紧咧一个比较质素好嘅一个岩茶类嚟嘅。咁有少少就好似啊呢一只茶叫功夫茶，冲下冲下呢个冲茶手法，慢慢亦都俾人叫做功夫茶。咁后来啦，开始咧呢一个茶咧，我哋功夫茶啦。有一个茶叶啦，去冲泡嘅时候，佢哋发觉，咦，佢哋以前啲茶壶系大身啲嘅，原来个壶，缩细啲，缩细啲去冲咧，咦，个茶味更加好， 更加浓， 更加浓。佢哋，咦，原来发觉个水温啊，原来我哋用一个细嘅壶去冲，个水冇咁容易煲老，又可以用到咁细，用碗新水啊，我哋用炭去 燒，啊那個水温又更加高，可以令到咧嗰個茶嘅滋味又更加突出，係可以話係一個好講究啊，越嚟越講究嘅一個備茶手法咯。咁、所以去到後面啦，我哋由功夫茶本身係形容一個茶葉，開始慢慢咧演變到咧我哋呢一個沖茶手法係叫做功夫茶，而喺民國之後咧，基本上咧我哋講功夫茶葉咧，亦都開始演變到咧可以係講緊一個功夫紅茶。係啦，紅茶咧，我哋講有啲功夫紅茶係講，譬如我哋做完茶之後咧，要分唔同嘅長度啦、重量啦，我哋叫精製啊，我哋將佢等級分咗去啦，同埋可以做一啲拼配。咁所以咧，有啲紅茶我哋會叫做功夫紅茶。 咁功夫紅茶係邊個功啊？ 就是三畫嗰個功啦， 就是三畫嗰個功。 係啦，三畫嗰個功啦，所以我哋咧啱啱開始學茶咧，一聽到功夫就啊好亂啊，又以前又叫岩茶，而家又叫紅茶，先係嗰啲功夫茶。跟住沖茶又係叫功夫茶，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好多爭議性嘅嘢咯。咁但係其實我最近睇咗一本關於功夫茶嘅茶書啦，係一位學者佢用一個比較係理性少少，叫做客觀少少嘅角度去做。因為我都遇到很多香港一些可能做功夫茶的人，他做了很多年了。香港呢，我們傳統舊式就喝鐵觀音比較多一 些， 很多時候呢鐵觀音呢我們出產的時候開始的時候它會比較 青、 但是清香型，但是呢我們去到香港呢，香港人呢口味有濃郁啦，還有呢香港有潮濕啦，很多時候呢他們的茶商呢會將茶葉再次烘焙多幾次，讓它的茶味呢是去到很濃郁的。所以在烘焙的过程它也有很多碎末会出来了，很多茶碎在制作的过程，但是你一批茶这么多，你的茶碎都有那么上下多的嘛，如果你丢了去 好晒啊， 好晒啊。所以香港功夫茶呢，他们很多时候讲究呢就会用这些茶碎去冲茶的、但是你用茶碎去冲茶很容易会怎样 出来咯，喝到些茶碎， 喝到茶碎啦，第二呢它又会很浓啦、是不是、所以我们呢冲茶的时候呢，在个茶壶入面我哋会将嗰啲茶叶咧形成一个叫茶胆嘅结构，系、啦，茶胆就好似有少少好似个鸟巢咁样， 系 啦。咁我哋将啲长条嘅完整嘅茶叶，咁就分布喺茶壶啦。跟住咧，譬如以前啲壶咧，好多旧式嘅壶咧系单孔嘅嗰个嘴，系啦。而家你睇个壶入边咪有几个窿嘅， 系啊系啊， 系啦，可以隔住啲茶叶噶嘛。但系以前嗰啲壶咧系做单孔，咁 得一个窿嘅， 系啦，得一个窿嘅咋，所以茶叶好容易 就会出晒嚟， 塞住咗。系啦，塞住咗或者出晒嚟，咁所以咧，佢哋就会揾一啲比较长粗嘅打横咁样遮住嗰个窿，咁、就自制一个滤网啦。咁将最碎嗰啲茶叶咧，就好似鸟巢嘅鸡蛋，咁我哋将喺个茶胆嘅中央啦，再喺上面咧铺一啲完整嘅茶叶。咁而最高嘅技术咧，系讲紧我哋冲完个三杯茶出嚟之后啦，或者有啲系用四杯啦，茶出嚟咧系唔会有嗰啲茶沫咧喺个杯底嘅。 哇！咁所以呢一个就真系考功。 系啊，考功夫噶。咁当然啦，功夫茶嘅精神咧，唔系净系着重于喺茶胆，我一定要整到个茶胆好叻咁样。其实功夫茶最紧要嘅精神系个和咯，系啊，即系喺成个冲茶嘅过程，我哋人与人之间嘅和啦，对住呢个茶叶，我哋点样去用一个尊敬嘅心去冲呢一杯茶咯。 咁呢一个就系功夫茶嘅精神啊。 冇错。咁而功夫茶咧，我哋有功夫茶四宝， 腊味饭有四宝我就知啫。功夫茶四宝真系未听。 功夫茶四宝，我讲下个名字，你估下佢系乜嘢啦？ 好啊， 咁功夫茶四宝啦，我俾你估下啦，玉书灰啦、潮汕炉啦、万神罐啦，同埋药心欧，究竟系啲乜嘢嚟嘅咧？ 咩嚟 嘅？拗晒头啊！ 我听完都唔知咩嚟，同啲茶有咩关咧？ 潮汕炉系乜嘢先？呢、這个容易啲。 系咪火炉嘅嘢？ 系啦，火炉。咁、因为咧，我哋系用一个烧水嘅火炉。咁传统啦，佢哋会用一啲炭啦，仲会加一啲橄榄核嘅炭啦，那个炭烧出嚟咧系。非常之好啦，而佢哋講求咧係明火嘅， 係 係啊，即係而家就算 唔會用電磁爐嘅， 梗唔會啦，係啊，好冇好冇呢個傳統嘅氣息係咪啊？咁仲要有個茶桶喺隔離咧，有把扇咁樣潑下潑 下， 係啦，幫你控制個火，幾時要加炭，幾時要潑火咁樣。咁、所以淨係咧煲水咧都搞半個鐘九個字啊嘛。咁、所以係所以點解話老人家茶咧？潮汕爐啦，就亦都或者係紅泥爐啦，咁佢哋係喺潮汕嗰度出產，呢個可能講解有啲困難啦。頂部咧佢會有三個凸起嘅部分，係啦。咁你個沙挑就擠上去嘅。 沙挑 係 咩？ 沙挑咧就係講緊 點寫咧？沙挑， 沙挑係石字邊加個小人嘅好少多少嘅少。 沙 渣， 系啦，挑系金字边 加个笑字， 系啦， 咁系咩嚟嘅咧？ 沙雕系煮水嗰个壶 ，OK， 沙雕系煮水个壶咯，系啦，咁所以我哋话功夫茶四宝啦，可以话系沙雕啦、茶炉、冲罐同埋茶杯，万神罐又可以叫冲罐，茶杯亦都叫药心钩。系啦，佢哋有唔同嘅名 字。点解会咁样叫嘅？ 咁系有传说嘅。咁传说，譬如我哋话玉书杯啦，就系、是、当时制作嗰个壶嘅名将叫玉书。 嗯， 系啦，咁佢系玉石嗰个玉书本嗰个书。咁佢设计咗呢一种又靓啦，流水非常之畅顺嘅壶啊。系啦，咁所以后来咧，佢哋就叫佢做玉书杯啦，或者叫沙挑。沙挑会比较多用嘅呢、這个名。咁、万神观啦，就系、是、当时喺宜兴咧嘅一个造壶名家。系啦，咁 即系叫万神咁样。 系啦，万神为万神，好有趣嘅一样嘢咧，佢一日咧系卖一只壶嘅啫。 哦， 系啦。就多都唔買嘅喎， 就可以夠食啦。 又唔係咁講嘅，但係咧，佢太太都好唔明白啊。咁傳說啊，當時佢一日咧，佢就唔喺屋企，咁有個人咧就走嚟佢屋企咧，就嗌佢太太：我好中意嗰啲壺啊，你可唔可以買多幾個俾我啊？咁佢咧太太就梗係買啦，梗係攞錢啦，係咪啊？魏萬臣一翻到嚟啦，就好嬲啦。啱啱嗰個人準備走嘅時候，佢就翻到嚟。佢一攞住佢嗰個袋嘅紫砂壺，佢情願打爛咗，佢都情願打爛啲壺，佢都唔要賣俾佢。 點解咧？ 係啊，嗰人係咁嗌佢，係咁嗌佢，最多賣五個俾你咁樣啦。咁嗰人走咗之後咧，佢老婆咧就好嬲啦。點解你連打爛佢，你都唔肯去賣啲壺？咁佢魏萬臣就話：佢話如果我一日賣咁多個，我啲壺之後咧就唔值錢噶啦。所以佢好深明白呢個供求嘅 個道理。 道理系啦，咁但系咧，佢见太太咧都仲系喺度喊，好唔开心啦。佢就话啦，其实咧，我最近咧每做一个壶咧，我就会做多一个，就挤喺我哋个井底。咁所以而家咧嗰度都有十个八个壶噶啦，喺个井底。咁佢太太就即刻谂住打捞啲壶上嚟啦。魏萬臣就停，呢嗰啲壶咧系等我死咗之后咧， 你先攞去， 你先攞去卖啦，系啦， 有一个好爱情故事嚟， 系遗产嚟噶呢个系。咁同埋佢亦都会理解到，哇，其实咧一个名家咧走咗之后咧。佢嘅作品先至值錢噶嘛？ 哇！如果我而家個老公為我收埋一啲佢值錢嘅嘢，然後同我講，記住我死咗之後，你先好攞出嚟，幾 sweet 啊！ 係啦，咁頭先講魏萬臣啦，就係嗰個沖罐，即係我哋嗰個紫砂壺啦。咁而家喺潮州亦都好多人用當地因為都 promote 潮州本地嘅朱泥壺啦，咁佢哋會用一啲其他嘅朱泥壺都會有用。咁藥心鈎啦，藥心鈎咧或者叫做藥心杯，咁呢一啲咧係白底蘭花啦，就係我哋用嚟好細只杯咧去飲茶噶， 細細只嗰啲杯， 細細只啦，係啦，細細只嘅杯， 一啖一杯嗰啲係咪啊？ 差唔多，係啊，好似半個乒乓波咁樣咯。 嗯， 係啊，以前都有記錄咧，佢哋嗰啲文獻就係話咧，嗰啲杯小如核桃啊，即係好似係好細粒咁樣。 但點解要咁細只嘅？ 咁佢細嘅時候咧，咁你飲嘅時候可以更加熱啦。如果你大大隻杯飲多幾啖，下面啲茶湯就凍咗。 哦，就涼咗啦， 系啦。咁呢一個清朝咧，就係江西景德鎮嘅最有名嘅名家，就係藥心所製。咁所以咧叫藥心杯啦。 嗯，所以細細只嘅杯就係藥心杯啦。 系啦。 咁所以係咪功夫茶四寶要飲功夫茶要有呢四寶先得咧？ 非常之好啊！嗱，對於功夫茶呢三隻字咧，究竟係代表乜嘢咧？喺現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茶老師啦，或者學者咧都係有個爭議性喺度嘅。咁、同埋尤其是咧，我哋呢個功夫茶，我哋由國內啦、潮州啦，我哋講緊福建等地啦，有啲咧去到台灣，有啲去咗香港，有啲去咗南洋。其實佢喺嗰個傳播上咧，佢都會根據當地嘅人嘅文化啦，而去有一個改變喺度嘅。所以其實唔使太執著咧。哦，功夫茶一定呢一套先係啱嘅，係啦。我都建議大家咧保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同心咧，大家去交流咧係最好嘅。因为饮茶其实是不应该令到大家 有压力， 有太多是有太多批斗咯。即我都其实在茶圈耐咗咧，你会发觉很多时很多人佢哋嘅交流是恶意的，是啊，即系会系觉得我呢一套是至理名言，系啦，系最好嘅。咁你哋其他嗰啲全部都错嘅。咁呢一个亦都唔系一个 饮茶人饮茶嘅精神 咯，系啊。 咁所以大家咧，如果都想知道你平时去开楼下饮嗰个功夫茶系咩？你问佢就得啦，唔需要话我哋听完呢一集唔系功夫茶。 才感嘅，千祈唔好。Catherine 教嘅系心平气和去接受对方嘅功夫茶啊嘛。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嘅7:07，咁啊，各位听众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全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亦都有啊船仔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 系啦，咁啊，24度嘅气温底下咧，咁啊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亦都有新嘅声音，佢就系交通组嘅 Tiffany。 大家好， 早晨啊 ，Tiffany， 早晨啊，系啦，要埋咪少少啊吓， 好， 系啦， 听到 听到，哎，好啦好啦，咁咧嗱 ，Tiffany 咧就而家都有报，有冇报交通噶？平时嗰啲搭正啊搭半咁样，我都有嘅，系啦，咁啊听众咧都可以留意一下，系啊，你可以讲嘢噶，系啊，你可以讲嘢，系啦系啦系啦， 有报噶，可以大家留意一下我嘅声音啊， 系啦，咁啊，所以咧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咧都邀请到啊 Tiffany 咧就喺度喺我哋晨光入边啊第一次亮相啦，好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唔知道系点咧？ 好，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先，咁而家都系隧道情况咧，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比较正常啦，咁咧同大家讲下啲封路措施，咁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嘅关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第一同埋第二线咧，而家就封闭紧，咁另外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第二线同埋第三线都封闭紧，所以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咧，旺角道都有渠务工程，去洗衣街方向介乎塘尾道至到广东道嘅旺角道慢线都系临时封闭噶。 嗯，系咁多啦，系嘛？ 冇错， 系啦。咁旺角嗰度咧就主要干道嚟嘅，咁大家都要留意。塘尾道转出嚟，虽然而家呢个时间就应该唔系话好多嘅，唔系话好多车，咁但系即系嗰个位咧，其实一塞起上嚟嘅时候，都个车龙都长啊。 系啊，所以大家经过都要小心啲啊。 系啦，系 耐性啲啦， 耐性啲啦，啱啊，啱啊。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系啦， 系咁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而家最近咧，政府就宣布咗咧，可以获准呢个轻能巴士可以过海啊。咁咧，其实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上个月咧，城巴咧就引入咗呢一个双层轻能巴士，咁就可以行到一条线，咁就系喺呢一个窝打路道线啊，咁啊20号线。咁咧，但系咧，佢几日前咧就话，终于呢一啲轻能车咧车辆咧系可以过隧道啊，即系可以唔需要再行一啲短线嘅路程，长线嘅都行到。咁其实咧，呢一个轻能巴士佢最大个卖点咧，就系可以净系排放呢一个纯水，咁所以就可以减低呢一个空气污染啦。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坐到呢一个双层轻能巴士之外咧，搭一啲长途啲嘅路程咧，亦都可以环保啲，咁咧就可以对呢一个保护生态咧、生态环境咧可以出一分力。咁而家嗰个窝打路线咧，咁就净系行呢一个20号线啦。咁咧其实就系来往呢个启德同埋长沙环啦。咁咧而家佢都系佢個價錢咧都係5.9嘅，咁所以就係維持不變。所以雖然都係行呢一個輕能啦，咁但係大家都可以嘗試下，可以去搭下呢一條線，咁就可以環保啲咁樣咯。 我對嗰啲咧新能源嘅交通工具咧，其實都好有興趣。咁嗱，呢條路線我未搭啦，即係電嘅巴士我都搭過嘅。 好似廣播道嗰架，即係咪29号啊？ 29号广播道208嗰架， 喺嗰度 208， 哇错晒，嗰架好似系有时，因为佢单层啊嘛，有时佢系用系太阳能板嗰款嘅。 哦，太阳能板嗰个就好多巴士咧都已经用紧呢个太阳能板噶啦。 我觉得好似真系静啲嘅。 我自己就会觉得同电嗰个咧的而且确仲有个距离嘅。 系系系。 系啦系啦，咁电嗰个就如果冇记错喺下低乐富嗰度7号线都应该系有呢、這、一个，呢、這个唔清楚啊，咁都有呢一个嘅电嘅巴士提供服务嘅。 咁樣輕能呢個我未試過，因為而家都比較仲係少啦。咁但係我知道，因為我哋有陣時同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 Ringo 傾咧，佢都幾讚呢一個嘅輕能嘅，因為除咗譬如頭先 Tiffany 提及過嘅，佢即係會排出 H2O 啦，即係純水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個環保個力量係強，同埋即係差電實在太快。咁我哋遲啲都會揾阿 Ringo 同我哋講下嗰個加輕站嗰個問題。系啦，因为你有加电站啊，有加油站啦、啊，有加氢站都要有嘅。 咁加氢有啲乜嘢嘅难度喺度咧？或者而家香港其实系应该得一个啫嘛，我记得。 暂时 开咗一个系总合晒其他咩电啊、石油、啊。 嗰个唔知 launch 咗，嗰个好似起紧定系 launch 定系 launch 咗？哎呀，呢个我都唔记得咗。 咁而家有嗰个就肯定咧，就系城巴公司嗰、那个。巴士公司自己都有佢，因為佢嗰個都 唔係唔知邊度揾啦，係啊， 點樣加興咧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新能源咧，我都幾期待啊嚇。咁啊，同埋咧嚟緊嘅時候都會越嚟越多呢一類型嘅新能源嘅交通工具啦。 係啊，我都希望可以試一下啦，因為我成日都喺度諗啦，嗱應該係就冇咩安全嘅問題嘅。咁、但係實際嗰個運行，究竟係香港係咪即仲係實行到？因為原來而家連隧道都入得嘅時候咧。我真係幾想試下啦，其實本身我對巴士咧、汽車嗰啲咧零興趣嘅，即係我都唔會理嘅。 但你唔會覺得坐到一架開心，即係坐到一架巴士自己覺得係舒服嘅都開心㗎嘛？ 其實我喺巴士就瞓覺， 我喺上面有一插電，我都已經好開心㗎啦。 插電嚟講就唔記得帶條線嘅，咁、所以咧對我嚟講，巴士就係一個好適合瞓覺嘅場所咯。係啦，咁就唔會。但佢咁样而家多咗个轻能啦，我会试嘅今次，因为系我冇谂过系有一个嘅物料系净系可以排水，咁环保，好似仲好过电咁样，睇下有几好咯。 系啦，各有好处啦，各有所长啦，咁啊，就期待住更加多新能源嘅发展，最好咧就直头攞呢一个。譬如成日讲话碳中和嘛， 系啊， 就直头攞嗰啲二氧化碳去做能源。 二氧化碳咁系冇晒温室气体， 唔知得唔得咧？嗬，真系自己谂嘅。你下次可以讲多啲嘢噶吓，你唔系好似消失咗咁样噶。好啦好啦，唔该晒 Tiffany，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Vicky 先，走咗出去啦。喂 ，Vicky，Hello， 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边嘅天气点咧？ 大雾喎，真系。 系我见到 90% 啊，嗰个系湿度。 是啊是啊是啊，都有啲大雾啦，不过呢个天气都 OK 嘅，我觉得唔差嘅，我哋用一个好心态去接受就 OK 啦。 啱啊， 是 是天气呢其实有阵时我哋就改变唔到嘅，就係最紧要自己个心情係点样去到改变嘅啫。 冇错啊，咁而家个太阳都出緊嚟啦，咁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快啲精精神神出门口啦，千祈唔好迟到，今日最重要。是啊，咁我见到呢今日我哋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係属于1至3系低啦。其实最近呢瑞士嗰边咧都有个空气质素嘅最新报告出咗嚟，咁咧都有讲到话，究竟我哋全球啊有冇话边啲嘅地区又或者国家系佢嗰个空气质素嗰个严重嘅程度系去到边咧咁样？咁其实咧佢头三名咧都系位于喺亚洲嘅， 哎呀都估到啦， 因为工厂多数都喺亚洲啊嘛， 人烟稠密嘅地方， 系啦，咁其实呢一样嘢佢系因应住啲乜嘢嚟到去猜出嚟嘅咧？咁其实佢哋就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建议不应该那个细悬浮微粒不应该超过5微克的标准来到去定出来的。其实这个究竟这个细悬浮微粒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它就是等于直径小于又或者等于 2.5 微米的悬浮微粒。是啦，咁就好晒好晒好晒嘅。咁如果你话我哋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係超过咗呢一个嘅5微克呢，咁就等于呢你嘅空气污染呢都会比较严重啦。咁究竟头三位系边度呢？第一呢就係孟加拉。 孟加拉 係啦。第二呢就係 都似呀， 係 呀。 孟加拉呢次次睇身譬如上网搵佢啲相呢都系啲人烟稠密嘅感觉。跟住佢哋有嗰啲个样系咪疑似笃笃定唔知系咪笃笃，真系太过嘅。咁我冇去过孟加拉啦。咁但係都觉得佢嗰啲车嗰个叫做环保嘅性能呢应该系又未必符合嗰啲咩唔知欧盟几期咁样㗎。 係呀，同埋有啲工厂呢多咗喺度嘛。咁佢都系最近呢可能呢十年突然间多咗好多人投资喺嗰度。其实啲法例应该系未规管好㗎。即系未话哦要排几多要点样处理，应该系未有呢啲法例。所以可能当地人又唔系好知点样做啦。 咁究竟其实呢佢嗰个测出嚟嘅佢有几多嘅微克呢？嗱，我啱啱就讲世卫就唔建议超过5微克㗎嘛。 係 呀。但係佢呢係超过咗15倍喎。即係超标咗15倍呀，係79.9微克呀。 那個濃度啊，那個懸浮微粒的濃度咧係達到咁多。 我比我想象之中咧冇咁勁喎，我以為嗰只超標幾，你通常話咩個電話污 五倍都唔勁。 通常你睇嗰啲報告都係超標幾百倍噶嘛，而家。 系咩？ 系啊， 超标十五倍已经好犀利啦。 呢个都系犀利。 第二位咧，系啦，第二位咧就系、是、啊，就系、是、巴基斯坦。 嗯， 佢就超标咗十倍啫。 系巴基斯坦。 系啦，咁第三位就系印度嘅。咁你话啊，其实点解呢啲好似国家地区会咁犀利嘅咧？咁其实因为咧都属于一啲气候条件嘅。 嗯。 然之后个地理都原因咧，即系地理嘅原因都令到导致咧，可能啲焗蓄咗嗰啲空气污染嘅嘢焗蓄咗喺嗰度。 嗯。 咁再加上啱啱你哋有提到啦，有工业嘅发展啦、农业嘅活动啦，甚至系人口密度等等嘅都有关嘅，甚至有啲车啊、工业排出嚟啊，其实咧。呢、这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如果假設唔好嘅話咧，都會對我哋造成好多嘅問題。所以我覺得，唉，我哋咧其實香港啊嚇排名係68嘅， 係咁啊都尚算係 OK 嘅。我覺得，但係我哋可以再加把勁， 係 係啦，唔好排咁高，呢一個係唔好嘅報告嚟。 所以咪就係頭先我哋， 所以有輕能車咯， 係啦，輕能車啊、電能車啊，咁啊呢啲咪可以幫助到嗰個空氣好啲咯。就算你係揸緊傳統能源嘅汽車嘅話咧，咁你就要即係喺自己，譬如嗰啲歐盟嘅一期嗰啲咧，就跟翻足啲，係啦，咁跟翻個指引咧，都可以就係即係叫做為地球出翻一分力噶。 係啊，因為唔係淨係為地球出一分力，係就為我哋大家一齊出一分力。即係當啲空氣唔好嘅時候，個污染咁高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都吸翻入去我哋人嘅身體度噶嘛。 嗯。 是啊，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不过我哋今日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香港系属于低嘅，系1至3嘅啫。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早晚咧有薄雾啊，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咧去到31度，会吹微风嘅，晚上就会转吹和缓嘅东风。而展望听日嘅气温就会稍为下降，本周后期咧都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都系会比较炎热嘅。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属于1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所以出边啊，虽然 Vicky 就话望到有啲雾啦，嗰啲应该真系雾嚟嘅，即系起码就唔系话空气污染嘅悬浮粒子啦吓。 提起听歌，好多发烧友都会话：有咩类型嘅音乐我未听过啊？阿芝，但系世界系好大嘅， 一齐跟雅各艾德加环游音乐世界啦！电视节目《音乐旅人》，由秘鲁、印度、牙买加玩到美国、以色列、哥伦比亚，一边 jam 下地道音乐，一边品尝异国美食。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齐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嚟，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 好啦，早上嘅7:19，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啦，有白健老师伯喺度，咁啊，亦都有船仔喺度啦，阿 Vicky 都翻咗入嚟啦。 系啊，早晨， 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船仔 Ricky， 早晨。 咁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啱啦。我哋啱啱晨光交通天文台就讲紧呢一个新嘅城巴啦。咁个路线就话政府就可以过咯，可以过咩啊？过隧道。咁啊，系啦，加长翻佢哋嗰个嘅叫做行车嘅距离啊吓。咁所以都想即系又请教一下 Ringo 啦，到底即系打铁趁热啦，即刻问一下先。嗰啲加氢站咧，喺国内外嘅加氢站啊，同埋香港嘅加氢站啊，其实有冇啲新嘅点子我哋或者？亮点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嘅咧。 嗱，我谂讲咗加氢站之前咧，就大家都要明白，咦？我哋一路嚟计都系讲紧即系叫做电动车噶嘛。 系。 点解又突然间除咗电动车响即系话一路好普及嘅时间，点解突然间又多咗一个叫做氢嘅或者氢能咧，或者嘅加氢站？嗱，咁我好快脆去讲一讲啊。咁其实咧喺新能源嘅领域里边咧。其實咧，特別係歐洲啊，大力咧係其實做緊一啲咧，就係話嗰個氫嘅能源。咁嗱，氫咧其實係計咩咧？ 我哋叫做光嘅能啦， 系 即系太阳能啦，光能啦。其实佢喺呢一个电动车里边咧，其实氢咧，除咗电动全电动之外咧，其实日后咧嗰、那个发展都会好迅速嘅。咁、我上一次都讲过啦，即系细嘅车咧，差唔多一定用电。不过点解啊？重型车嘅话咧，由于个电池好大嚿啊，所以咧就有机会咧，即系改用氢能啦。咁特别咧就喺欧洲德国嗰度咧，咁其实佢推出咗一个叫国家氢能嘅战略。 哇，咁犀利！ 咁好明显啦，大家都明白啦。哇，呢个系战略性嘅吓， 系即系嚟紧嘅发展啦吓。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就唔止欧洲，咁近期我哋中国啦、美国啦，都加大咗咧嗰个氢嘅氢能嘅发展嘅。 系 咁 我谂最主要咧，大家都要明白嘅。咁嗰个氢能嗰个好处系咩咧？或者系作为一个战略用嘅，佢点解噶？即系氢能咧。作为一个叫零碳嘅能源，因为佢最后咧，佢好少嘅排放，甚至排放出嚟嗰啲咧系一啲水分啫。咁即系话完全系冇污染之外咧，亦都系个能源咧系好好嘅。咁当然咧，响大家去做嘅时间咧，特别系对于嗰个工业啊、交通啊、建筑嘅领域嗰度咧，好大嘅潜力。嗱，点解会有氢能嘅发生啊？而家讲啦。由於有烏克蘭嘅發生嘅戰爭，大家都明白，咁變咗咧，燃油嘅危機咧就更加重啦。咁所以咧，個氫嘅能咧喺歐洲咧，佢作為咧日後同埋現在一個叫戰略嘅重要嘅部分，大家理解啊嘛。因為燃油嗰度切斷咗嘅時間，唯有自己做氫能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對於日後呢亦都可能一個好常態嘅。咁好啦，咁正話你哋都問到啦，其實你嘅歐洲或者我哋內地嗰個氫嘅發展特別對於車嗰個方面會點呀？ 係啦，因為我有個好大疑問，就係而家我哋都好大力度發展呢一個電能車啦。咁但係發展緊電能車嘅時候，如果你再出呢一個氫能車嘅，咁即係消費者會點選擇呢？咁兩樣嘢係咪好似即係大家我揀咗電車，跟住我又架電車，咁我唔通抌咗佢咩？咁又係浪費。 係啊， 我又唔可以為咗我個氫能車好環保喎，咁我又揀翻氫能車。咁所以 會唔會遲啲會咩以電換氫 咁樣咧？係啦，係啦，會唔會又咁樣咧？所以我就係有啲模糊啫，呢啲位都 嗱呢個位模糊咧，我都再三講嘅。以细车，我哋揸紧嗰啲叫私家车， 系 电动咧，无可否认可以覆盖咗噶啦。最主要嗰个充电站，同埋嗰个电池，我之前都有提噶嘛。我哋记得嗰个电话以前一个叫做咩啊？大哥大， 系啊，大哥大，系啊，哎呀，系啊，系、哎、啊，突然之间觉得好怀旧啊！呢个听 声， 大哥大，嗰啲水壶啊嘛， 系啊，但系而家我哋嗰个电话咧，甚至接牌咧都好细旧咁。 系啊，系啊， 咁即系话，所以如果电动咧系一路发展，特别喺私家车咧，佢嗰个电咧系可能咧系越嚟越细旧。不过咧佢使用量咧就越嚟越好。咁所以咧。咁私家車或者我哋叫細車呢，如果個充電系統做得好呢，嗰、那個都氫能係比較難於取替嘅。因為氫呢始終呢第一呢就係、有危險啦，大家明白 係啦，易爆炸。 第二呢始終佢個成本係貴，因為點解呀，佢要有運輸，我之前都有提到啦，甚至呢個氫能嘅私家車個發展呢，雖然都一陣間我會提一提，但係呢始終比響電能個普及同埋嗰個實用性同埋個價錢爭好遠。咁嗱，好明顯啦。如果而家就算有幾架氫能車好靚，不過佢貴過個電動車三倍。 哇！諗都唔諗啦，我梗係電動車啦。我啲咁度縮嘅人， 所以我又唔擔心咗。咦，日後點算啊？將架電車換氫能嗱，呢、這個咧喺消費者個眼光係雪亮嘅。其实边架车平，边架车性价比高，边架车容易，就系话包括加电好，加氢好，咁其实呢个就系消费者嘅选择，咁、所以我就唔系好担心啦。 我可唔可以理解多一样嘢，就系、当呢一个叫做氢能车之前啦，Ringo 都提及过咧，就佢个马力会大啲啊。 系啦，咁所以俾一啲譬如大型嘅车啊，譬如巴士，甚至乎系呢啲货柜车，如果佢哋用呢一个氢能嘅话咧，可能会更加合适同埋即系理想。咁系咪即系将来个世界就有机会发展成为细车，就会用电车为主嘅？如果要货运嘅话咧，或者系大型载客嘅，咁佢哋就会改造用呢个氢能为主。其实两样嘢系可以并存嘅，咁样咧。 啊，絕對係啦，嗱，咁你都開始有聽書啦， 梗係啦， 開始 上堂唔聽書，俾 Ringo 趕出門口啊， 冇錯，嗱，正話仲留咗啲咁多嘅，輕能咧，除咗咧，即係話對於嗰個馬力，佢馬力即係因為點解？因為佢唔使再咁大嚿電池，所以形成咧啲重型車咧嘅馬力可以增加，同埋最主要咧加輕係快嘅，始終嚟計咧，佢加輕咧可能嚟計五分鐘。佢已經係加滿咗啦，但係如果個電特別如果大嚿嘅電池咧，你要去充電咧個時間好長嘅，咁所以對於商用車嚟計咧，輕嘅發展咧，無疑係比較電更加好。 哦、 好啦，咁嗱，我而家又講講嘅喎，咁我哋中國係點啊？咁其實而家中國嚟計嘅話咧，對於嗰、那個輕嗰個產量咧，其實已經去到全世界。最大嘅制氢嘅國家 係哇咁犀利啊！原來 係最大嘅啦嚇。好啦，咁咧佢每一個步驟咧一路做咧，其實佢都係再會發展一啲咧我正話提到啲重型車、或者甚至細車啦。燃料電池車嗰個開始咧，亦都好俾力度去做。大家都明白啦。如果講輕啊或者運能車，一定係日本嘅嚇。但係咧。中國咧，除咗大車之外咧，啲細車都開始咧，一路都係着重去做嘅。咁另外咧，係其實最主要咧，就話喺中國嚟計咧，已經係有加輕，即係嗱，唔係油站啊，係大型嘅，我哋嘅加輕站咧，已經去到有310座，係世界第一啦。 哇！ 佢做輕去做一啲俾啲城市去用咧，有310座， 係 世界第一名。 係係 啦，好啦，嗱，咁我哋好關心啊，當然咧，即係加輕站啦啊，正話嗰個咧就大型嘅加輕。咁咧以中石化嚟計，我之前都有提過啦，中石化都係開先河啦。咁其實咧，中石化已經喺內地咧有30,000多個加能站，即係話咧喺嗰啲加油站里边咧，佢加能嘅意思咧，包括石油气啊，氢能咧，佢已经有30,000多個。 哇，好犀利！ 甚至咧，我哋咪第一个响鳌头咧，咁其实佢个加氢啊或者加能站咧，佢亦都有埋充电个服务啊。 系咯， 咁你谂下， 几合一咁样 嗰、 那个发展。好啦，嗱，最后讲一讲嘅。 好啊。 咁私家车你哋好关心啦。咁其实而家咧，宝马啦、丰田啦、起亚啦、现代啦。包括我哋嘅中國咧，都開始咧係對於嗰個輕能車嘅發展，一路咧加大嘅力度，而國內咧就喺重型車方面咧個力度咧係更加同埋德國大家並駕齊驅。 哇！所以真係係犀利，我哋咧成日都喺度話香港點樣可以再走得前啲啊！咁呢啲位咧有陣時都會覺得原來我哋即係中國啫，我哋自己國家嗰個嘅方向啊，或者個發展都已經 好犀利， 幾萬個呢啲站啊！咁我哋要加快腳步先啊！如果唔係，我哋就俾同鄉笑啊！系啦，哎嗱，今日时间差唔多 ，Ringo， 我哋留翻下个星期再同 Ringo 咧就讲下其他唔同有关汽车嘅 topic 啦。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在斋戒月期间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并实现长期可持续停火的决议案，是去年10月7日以巴冲突升级以来首次在安理会决议中明确要求在加沙停火。决议案由安理会一批非常任理事国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安理会成员投赞成票，美国投弃权票。決議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確保人道主義准入， 滿足醫療及其他人道需求，並要求各方恪守國際法義務。決議強調極需向整個加沙地帶擴大人道主義援助，加大對平民的保護力度，清除大規模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一切障礙。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安理會表決通過加沙停火決議案後的解釋性發言中指出，安理會決議是具有約束力，中方要求當事方履行聯合國憲章規定的義務，根據決議要求採取應該有的行動。張軍說，中方期待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對當事方發揮積極作用，包括採取一切有效手段支持落實實施方決議。張軍又說，加沙新一輪衝突爆發近六個月，超過30,000名無辜平民被奪去生命，對於已逝去的生命，安理會今次決議來得太遲，但對於上百萬仍身陷前所未有人道災難的加沙民眾來說，這項決議如果能夠得到全面有效落實，勢是可以帶來期待已久的希望。俄罗斯音乐厅恐袭案增至最少139人确认死亡，总统普京指恐袭是伊斯兰武装分子所为，令全国悲痛，但调查必须专业、客观及不带政治偏见，以确定谁是幕后黑手。普京说，重点是谁从中得益，要调查为什么恐怖分子完成犯罪行为之后试图逃往乌克兰方向，以及谁在当地等待他们。普京指这种恐袭可能是2014年以来基辅的新纳粹政权对俄作战一系列图谋中的其中一个环节，而美国正透过各种渠道试图让其他人相信恐袭与乌克兰无关。美国反驳普京的指控，认为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伎俩，强调恐袭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所为，美国事前已经警告过俄罗斯，乌克兰多次否认同呢宗恐袭有关。入境处预计复活节及清明节假期期间，会有大约1100万人次经过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陆路口岸占超过80%，有大约950万人次。高铁在本星期五至下星期一期间来往西九龙站和福田站的列车，每日会增加22班车。有旅游业界说，去武汉、昆明等地的高铁团好受欢迎，大部分团都已经爆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气温稍为下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Tiffany 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狮隧去沙田入口龙尾排到世界花园。讲讲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马场。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有道路工程，现时一大车多，下层行车道开放。另外荔枝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的第一同埋第二线而家封闭紧，同时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荔枝角道的第二线同埋第三线而家都封闭紧。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认住我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 用来坐上再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云师兄，今日就等我哋嚟一决高下啦！我请。 哇，好强嘅风力啊！风师弟，你刚才使出嗰招究竟系乜嘢嚟噶？ 一场风力发电竞赛，环看电视节目《未来工程》。今集直击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大型嘅离岸风力发电场，同埋设置喺深海水域之中史上第一个浮体式风力发电场。星期三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岸。 张柏芝。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早晨，7:39，星期二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咧，咁啊，阿欧喺直播室啦，咁啊 ，Vicky 同埋船仔都已经喺度，早晨，早晨， 早晨。 喂，今日咧天气都系热地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早晚咧有薄雾噶，日间系炎热啊吓。最高氣温大概得翻31度咋。琴日咧，其實喺呢個尖沙咀嘅街頭嗰度已經見到咧，大家已經開始著背心啊，著短褲啊。 我而家都著緊背心啊。 係啊，炎熱夏天咁樣啊嚇，咁啊夏天就帶嚟唔係帶嚟雨水嘅，可能都帶嚟美腿啊嚇。咁啊，琴日咧小弟都去咗呢個天馬公園嗰個發光蛋嗰度咧，去打下卡咁樣，亦都係咧第一日去開放啦。呢一個咧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咧火拍咗啊，國際藝術嘅團隊。Team Lab 咧打造咗呢个 Team Lab 光年嘅展览啦，咁啊入咗去打卡。咦，光年嘅展览咧就绝对夜晚黑先打到嘅，你日头咧可能就真系每一只蛋都系 白雪雪， 系啦， 滑捋捋。 大家又唔好太介意。喂，点解佢日头会白色？咁你盏灯 未开， 未开，同埋盏灯未开都系白色噶嘛，系咪先？咁呢个系少少基本发挥啦。咁希望大家都去理解。咁主持人阿欧咧入完去之后咧，我觉得哇好靓啊！因为过去咧自己都有去过唔同地方嘅 Team Lab 啦，包括去东京啦，或者去澳门啦，以至咧香港其实咧之前喺九龙湾一个商场咧都有做咗一个儿童版嘅 Team Lab 嘅，一个光影嘅世界，又系俾好多即系女士们、男士们啊，或者小朋友。 朋友们去打卡啊，有啲垂滑梯啊咁样。咁今次咧就超级大型噶啦，因为咧攞咗个天马公园嚟玩啊。咁成件事咧，我觉得好唔系香港噶，好梦幻噶。 其实嗰度影相咧，你觉得系咪都几 OK 易影？定系话其实个样都系有啲咁多变咗绿色啊，变咗红色咁样咧？ 嗱、啊，关于打卡嘅小贴士咧，小弟可以讲俾大家听嘅。但系咧，我先讲第一样嘢。嗱、呢个活动啊，成个活动都系免费嘅、 嗯， 都系免费嘅。但系咧，佢咧依家你要透过一个应用程式去 book 啦 ，K 字头嘅个应用程式。咁、个 K 字头嘅应用程式咧，你 book 嘅时候咧，已经我帮大家 check 过咧，去到4月1号噶啦吓。咁、今日几号咧？仲系3月26号啊。所以未来呢几日咧，你如果想去嘅话咧，你必须系候补票入去咯。咁琴日咧咁啱我经过嘅时候咧，就真系夜晚黑10点零钟咧，有啲候补嘅票。咁你就可以咧登记咗之后咧。就10点零钟先入去咯，但系我9点钟已经去到会场噶啦。 哦， 咁即系你去到用嗰个方法叫执鸡啦，你都要等嘅，因为有啲人咧会甩底啦，同埋你知香港人嘅性格噶啦，就系、是、唔好执书订咗先，咁你去到嘅时候真系唔去，你退翻个位出嚟，咁咪好让一啲游客或者等紧嘅一啲 walk in 嘅客可以入得到去咯。即系个运作就系咁样嘅，咁亦都见到好多工作人员去帮忙你啦。咁嗱，当然你即刻会问话，喂，我又 book 唔到。又叫做又執唔到雞咁點算啊？其實旁邊咧天馬公園咧，佢都有兩個位置咧，係俾你咧可以免費同埋咧唔需要 book 入去嘅。 係。 咁但係咧嗰度咧係得5-6隻蛋嘅啫。 哦。咁都叫做有嘅。 大批量嘅遊客咧就瘋狂喺呢5-6隻蛋嗰度咧就圍埋啦、打卡啦。咁根本上咧你係影唔到一張相咧。 嗯。 是冇人嘅， 你要懂得 P 图咯，系咪啊？ 咁最后咧，我唔识啊嘛，咁所以咧，叔叔咧就将一张咧后边都充满人嘅相咧都铺咗出嚟咯。但系你话要好似即系去东京或者喺澳门咁样，哇，影到一啲相系完全后边冇人嘅，或者喺个光影嗰度，其实最好系拍 views 嘅。 哦，系系系， 因为你可以影到嗰、那个光影嘅变化，佢会随住节奏或者随住少少嘅音乐咧，嗰、那个颜色可能会变咗蓝色啊，变咗粉红色啊。变咗绿色啊，变咗黄色啊，等等啦，咁样咁其实个感觉系几浪漫。我琴日见到咧入去我琴日做嘢入去啦，咁、但系见到好多情侣咧，其实依偎之后咧都有拥抱啦，拥抱之后都有接吻嘅。 你做咩成日喺度八卦望人哋啫？ 因为我做嘢啊嘛，咁我做嘢全部都埋喺脑嚟啊，咁我唯有就望住啲情侣好似几好睇咁样，咁我觉得自己唔系好睇嘛，咁啊望下人哋，咁啊几好睇咁样，咁啊我仲咁同埋咧呢啲。啲攝影師啦，啲 cam 哥哥好中意影噶嘛，咁影咧我哋 tag 下嗰個 event tag 完之後，差唔多咁嘅，咁嚟睇下呢啲哇，你睇下幾浪漫咁樣嚇，被譽為香港六本木添啊，即係我個 cam 朋友就話哇，這個天馬公園啲樹咧好似日本嘅。跟住我话唔系噶，6-7年前已经有噶啦呢棵树，唔好扮到成件事好似好外国咁样。咁但系当然呢个感觉呢个氛围亦都系吸引噶啦咁样。咁其实咧佢成个活动咧系一个叫做艺术海滨嘅活动嚟噶。咁除咗呢个打卡嘅呢个发光弹之后咧，咁如果大家再沿住摩天轮嘅方向去行咧，咁就有另一啲嘅藝術展覽喺嗰度發生嘅，咁過去嗰個藝術展覽咧就喺會展嗰度搞嘅、會展舊時就係Art Basel 啦，同埋 Art Central 兩嚿嘢加埋一齊做嘅，咁依家咧 Art Central 咧就去咗呢一個海濱活動空間嗰邊，咁就有一笪咁樣，咁務求咩咧就係、連成一線啊！即係將個中環嗰個金融展咧，一路咁樣打翻過去呢、這個，即係頭先我講 Art Central 啦，跟住再打落去金呢個發光彈啦，跟住發光彈就再打翻去會展就係、是、Art Basel 啦。 咁所以系一条行程过噶啦， 哇，好似好多嘢发生，好似好艺术咁啊！ 之后年假嘛， 系啊， 又有艺 藝術啦，譬如睇下金融展啦、啊，中環愛丁堡廣場啦，應該係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講得冇錯啊， 係啊，我記得，因為咧我之前都有睇到金融展，但我係睇沙田嗰個文化博物館啦。咁、我咧去到嘅時候咧好有趣嘅，咁、我特登問個保安，我話我想問雕興喺唔喺度咧？ 雕興係嘛？ 佢話、哦，雕興啊喺對面海啊，係啦係啦。 咁嗰個都係一個打卡位啦。咁所以你話今日直情都開埋啦，即係頭先我講嗰、那個巴素爾藝術展啦，咁亦都係開幕啦今日。咁所以都估計好多藝術氛圍嘅產業咧，會喺香港嗰度發生啦。咁嗱，頭先咧船仔開始問咧，話喺天馬公園嗰度咧發光彈打卡，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啊？留意三樣嘢，係啦，幫大家歸納咗一個總結啊。第一咧就係盡量著白色嘅衫去打卡。因为呢你打卡一定係夜媽媽入咗黑啦，咁你入咗黑之后呢，咁个天又黑色，个地方又黑蒙蒙，你又穿黑色衫，咁你只能有影到个剪影嘅啫，咁但大部分香港女士都想影到隻发光蛋好靓，自己个样好靓，穿件衫好靓，个包包好靓，咁好喺呢个前设底下呢，你尽量呢都穿返啲浅色嘅衣物。 喂 ,OK, 个白色咪反光板囉，其实係。 係啦，唔係你可以。 反而係融入返个颜色。 唔係你可以影到件衫啊，至少。係咪白色可能都未必最重要，最重要係浅色衫囉。嗱、浅色衫重要。第二呢，因为呢嗰啲发光嘅蛋呢好似水泡咁样㗎。我见呢好多人呢好鍾意推隻蛋。 哦，可以推嘅咩？ 系啊， 得嘅， 系可以互动噶。因为咧、 我又忍唔住加把嘴、啊。 系， 我有睇嗰啲报道就话嗰啲小朋友直头可以同个蛋蛋咧就有互动，即系又唔知点敲下佢、拱下佢，又系又有音乐又变色又成咁样噶。 系噶、绝对系咁噶。嗱，头先变色嗰个环节已经讲咗啦。嗱，小白讲嗰个亦都系啱嘅。当然你唔好恶意破坏啦，唔好喺上面涂鸦啦，唔好攞支针督穿佢啦、因为佢都系气球咁嘅物料去做。 个 texture 系咪橡胶咁样？ 佢直情好似水泡咁样嘅，佢直情好似水泡咁，佢亦都工作人员亦都允许你同隻蛋有互动嘅、有接触嘅。咁、当然你唔好人哋喺后面挨住隻蛋影相，你一嘢咁样拍埋佢啦， 跟住过瘾一啲啦，跟住拍咗落地啊，跟住 同埋小心啲，你拱嘅时候嗰隻蛋本身后面有冇人呢？因为好大隻噶嘛。 系啦，冇错冇错，呢、這个就系第二个要注意。第三要注意系咩呢、其实咧，因为佢成条斜路啊，喺嗰个正总下面嗰个斜路，佢就铺晒啲蛋。咁下面咧，其实佢就 set 咗一盏盏嘅灯，系地灯嚟嘅，即系好似我哋做 show 或者影相嗰啲地灯嗰啲正方形、长方形，成嚿砖。嗰啲，咁好多人咧就挂住咧拍片，一路行咧就依家啲人惯咗咧，就一路揸住部手机一路拍。咁、我见咧为数不少嘅人咧系无端端影紧只蛋咧而棘亲或者扑亲嘅。因为咧就是、太投入喺嗰个光影嘅世界，即系沉浸式啊嘅体验，佢沉浸咗落去。但系下边其实有啲灯，或者咧啲灯隔篱其实有啲绿黄色、黑色嗰啲发光嘢噶，佢可以俾你避免嘅。如果你睇地下嘅话，但系只要你唔望地下咧，下边一切嘅提示都系冇用嘅。 其实好简单啫嘛。你谂下，我哋望完电筒之后，你个眼睛个瞳孔有一时大一时细，有啲咧可能暗少少个位咧，佢就算摆咗啲荧光嘢喺度、夜光嘢喺度嘅，其实你都睇唔到嘅，你都黑咗嘅，即系一段时间可能几秒，但你睇唔到就睇唔到，你会棘亲 嘅。系啊，咁所以即系我奉劝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咧一路系咁去拍啊。成啊咁样，即系你可以影下相咁样，系啦咁。嗱，头先咧有一个交通消息嘅，咁啊原先咧东涌线嘅列车有故障啦，咁但系呢个列车故障咧已经移嚟咗主行车线噶啦，咁啊东涌嘅列车服务咧已经陆续恢复正常噶啦，咁啊大家又可以喺东涌嗰度出发咧，睇下今晚咧会唔会去呢个天马公园嗰度打卡，或者头先阿欧讲到两个啦。藝術展咁嗰兩個藝術展都係收費嘅，大概300多蚊咁。咁如果你話啊有想法嘅，中意藝術氛圍嘅你咧，不妨咧支持下呢個藝術嘅活動啦。 18岁的年纪。 是一份厚礼给过我和你，时光藏起的秘密我还一直在温习，看曾经的事迹，听已经说过的梦呓，一笔一画一名字，一颦一笑是往事，一念一生一辈子，青春已飞逝，你背你眼你样子，住在心里是 Kelly 陈慧琳，时光厚礼， 晨光第一线，船仔。 大家中唔中意食水果或者蔬菜咧？ 中意中意。 我估唔到，我以为咧成日见到你哋中意食肉啦，我就以为你哋会唔中意食菜咯。 你应该未见过我食其他嘢啊，你只系见我 饮啡、 饮咖啡同埋食肠仔包嘅啫。你出世以嚟应该 唔系，但系男士多数男士好似都系中意食肉。 佢就系因为见到你食肠仔包，点解你唔食嗰啲蔬菜包啊？ 系咯，你做咩唔食沙律啊？ 系啦，你明唔明啊？佢就喺呢啲咧就。即系睇到啲细微细眼嘅嘢，估到你个人中意食肉。 哦，系都系嘅，都男士都真系中意食肉嗰啲嘅。 系咯，普遍嚟讲都系啊。 系啊，呢个都系好个好似约定俗成咁样。不过我有啲朋友就男仔嚟噶，好中意食素嘅，即系净系食菜嘅。所以同呢啲朋友咧出街又好正啊。 我最近 有啲肉啊，俾你食下。 系啊， 好 系啊。你知唔知我屋企嗰两个小朋友咧？就係淨係中意食菜嘅，我都好頭痕，到底佢哋點樣可以氹到佢哋多啲食肉啊？而家 素食達人嚟嘅， 但係佢哋食咁多菜啊、素啊，其實佢哋嘅皮膚都會好啲嘅。 會 可以咁嘅事咩？ 會啊， 哦，咁你要食多啲咯喎。 我係好中意食菜嘅，但係 睇你啲皮膚，以為你好中意食肉喎。 係咩？ 係啊， 我都覺啊，但係我真係好中意食菜㗎。 有啲咁嘅事啊？係 啊，仲好中意食水果添啊， 要均衡嘅。 均衡飲食啦，均衡飲 食， 樣都有啲啦。 作息都需要嘅， 咁应该系作息啦。嗱，Vicky 就帮我兜咗啦。不过咧，今日想讲咧，就系讲呢一个农药啊。究竟咧，而家2024年咧，啱啱都出咗一个美 国环境工作组织咧就出咗一个新嘅2024年农药生产嘅购物指南，咁就讲到咧有几款嘅蔬菜或者水果咧系最重农药嘅，又有几款咧就系比较少农药。嗱，我哋首先讲咗呢一个最重农药先，估头三名，大家觉得最第一名先啦，第一名究竟最劲系咩生果？ 系咪？水果蔬菜都算噶嘛？ 系 水果蔬菜， 系啦。 士多啤梨成日都听到啲人话入边嗰啲即系嗰啲 系 匿黑头嗰啲位咧，就匿咗好多啲农药，咁、 嗯、 又要浸又剩嘅，成日教大家点样洗嘅、嗯。我觉得呢个都应该会榜上有名， 啊、 不过我唔敢讲系咪头三名。 嗱、 啊，如果加埋蔬菜嘅话，我估西兰花。 西兰花咦系、哦，都似个、哦、样。 系啊，椰菜花嗰啲咧， 啲嘢匿埋匿埋咁 样。系啊， 即系好似个表面咧冇咁光滑咧，入边暗藏啲位嗰啲咧， 系咯， 就觉得佢咧系应该要多啲嘅农药先帮到手。即系我哋嘅咁去纯粹用懒系用逻辑去谂啫。咁实情系咪咁样咧，船仔吓？ 士多啤梨系中咗嘅。第一位是最多啦，第二位呢、 啊、第一位是士多啤梨啊， 冇错，系、哦、啦，但系咧我冇谂到第二同第三嘅，第二位咧系菠菜， 吓系啊，哎呀我呢排食好多菠菜、啊， 我都系，我都系， 嗱菠菜咧系真系要洗好多次嘅，咁但系洗嘅时候我就已经切根部噶啦、 啊， 即系切走啲根部，我就以为干净咯，估、啊、唔到喎、 啊，系啊农药系最多的， 即系要又用嗰啲流水去到洗，就浸佢留佢一阵间， 浸佢或者冲埋佢呢一个最啱啦，咁、嗯啊、另外第三位咧就系羽衣甘蓝。 哦，羽衣甘蓝啊比较少食啦，我、 啊、 我通常去食火锅嘅时候，佢有我先食嘅。 羽衣甘蓝就通常即系食沙律嘅时候就 系啦， 扮嘢啲连沙律酱都唔落，又要落啲蜜糖落去噶嘛， 眼健康啊咁啊系嘛， 系啦。咁另外咧嗱，讲埋第四位，因为第四位呢个真系冇谂过，系提子。 哦， 我谂住佢咁光滑 啦， 系咯，我谂住佢咁光滑， 啲小朋友咁中意佢，竟然榜上有名。 系啊，第四位、啊。 提子啊， 系提子啊， 系咪因为啲劲啊？我哋好少 劲， 系啊， 提子嘅劲， 即系啲框，你 系啊，即系、啊啊啊啊、会唔会系嗰啲系黐满咗嗰啲细菌啊，嗰啲农药， 佢哋搣走佢噶嘛？ 不过咧，提子好多人都唔搣皮食嘅，呢、這个亦都系真的。即系譬如你话、大家好中意食嘅嚟自亚洲地区嘅青色提子啦，咁依家都有好多唔同品种，内地又有，即 系 台湾地区又有咁样，所以。即系日本最其实发源就系日本先噶嘛， 啊、 即系某啲甜度嘅提子。跟住我发现依家喂个个都种到，喂香港可唔可以种到香港嘅情黄？我成日喺度谂，即系好似讲到好似咁易种咁样。嗱、這、呢个我唔知啦，但系通常你食呢一类嘅青提嘅时候，你就好多时候你浸热水，可能浸一两分钟、 啊， 或者冻水一两分钟，你就即刻食。其实根本好多农药都应该接咗落。 其实呢类型嘅提子咧，个皮我唔食噶，即系 真系噶， 系啊。 提子剥皮， 唔系唔使剥噶，你就咁啜就啜咗佢肉出嚟，跟住个皮就整翻空皮咁啊抌咗佢噶啦。 哇，你真系高手、啊， 你识唔识食噶？ 你真系高手、啊，我真系咁耐食嗰只青色提子，我都系连皮食。 我都系啊， 虽然我知道 唔夹，咁你觉得 咩？啲皮就系脆卜卜咯。 哦，系啊系啊， 你食嗰只玻璃提， 诶唔系，佢讲紧日本嗰几只提子都有啲系有啲嚼劲，有啲 波子提子系咪日本？ 系啊，波子提子美国 系第二只品种嚟嘅， 系啊，真啊唔好讲提子嘅品种，不过普遍香港人食提子。都未必用小白的方法食嘅，但你的小法，你的食的方法就会相对食的粒数冇咁多咯，一慢少少， 应该系啦，会慢少少嘅。 我哋屋企要抢 抢食世界 系啦，抢嘅，咁、哦、我就会快食嘅。 咁你成抽抢药房咁咪慢慢食咯。 咁我又要扮到我懒礼让咁样噶嘛，系啊。咁讲翻呢一个嘅最少残留嘅农药蔬菜或者蔬果，咁第一位咧呢一个系牛油果。系啦，第二位咧就系粟米，第三位就系菠萝啦。咁、嗯、听落呢啲都系叫健康食物啦，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有皮咯，佢本身 系啊，都可以去皮咯，所以、嗯、 哦，其实可能咧系个皮就系根本啊，即系点解嗰啲咩士多啤梨啊、提子嗰啲多咧？咁、嗯、可能就系关事。咁其实譬如讲到呢啲菠菜点样洗咧，其实最简单就系你要浸啦。你要冲啦，同埋其实你系要拆埋佢嘅。 哇！ 系啦，咁就包保冇事啦，因为第二位嘛，同埋咧你系要吓唔食添啊？ 咁啊难，菠菜几好噶，好多铁质噶， 我 都中意食噶， 我都话我呢排系咁食菠菜咯。 系啊系，菠菜咧接近根个位咧都几甜。 菠菜咪 佢白白红红嗰个位， 咪大力水手食嗰个菜咪菠菜咯。 系， 所以我中意食菠菜啊。 系啊，咁总之咧，好似船仔话斋咁啊，大家清洁好咧，先好食唔同嘅蔬果。 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啱啱跳咗一架8:12，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啊，同你一齐跟进下市况先啊！咁啊，琴日咧港股啊吓，咁啊虽然要跌啊，跌25点啦，但途中都有升过噶吓，咁啊收报咧16473点啦，主板成交金额咧都过千亿嘅，咁啊北水咧就全日咧就录得啊流出嘅资金就多啲，嗰27日嘅吸资潮咧就有啲断缆，呢个就系报章嘅形容，咁啊好似 Kenny 话斋，上个礼拜你已经有讲话，都系受制住咧某一啲嘅移动平均线啦，咁啊睇嚟个情况都一如你所料。Kenny 交俾你分析一下港股嘅情况先。 系啊，暂时我谂恒指方面咧，都系喺翻呢个16000到17000里面系上落为主啦。因为睇翻你17000之前咧，就系曾经穿过之后嘅话咧，咁但系都企唔稳啦，即系冇进一步嘅承接力啦。咁同埋就又业绩期又差唔多7788啦。咁就所以變咗就似乎短期裏面咧就冇乜特別太大嘅指引啊同埋方向感啦，咁所以令到導致投資者方面咧就又轉翻觀望為主嘅，咁就當然嚟緊咧就可能都會係即係睇翻依個係外圍上面嘅情況啦，咁外圍都係似乎美股方面咧就依個啲科技類股份方面咧就開始都係有少少就又唔係腳軟嘅，不過咧好似有少少咧就係要調整下整固下先咯，咁所以變咗就令到港股方面咧，我相信短期都係16000-17000嘅機會大啲啦。 係咁啊聚焦講下呢一個業績啊，就係咧講緊美團啊嚇，咁啊美團咧就俾券行咧予以買入嘅評級喎，咁啊都幾犀利啊！琴日係升幅都幾大嘅一個藍籌啦，咁啊升接近6% 嘅，咁啊成交咧82亿，咁啊睇嚟咧有機會啊，即係大行紛紛都上調啲目標價咧，就睇佢翻翻紅底股，咁啊睇嚟美團個前景就相對樂觀啲。嗱，早一兩年咧，我哋睇美團咧 ，Kenny 就多次強調就係話，喂，如果佢嗰個社區團購咧唔係好搞嘅話咧，咁可能咧就有一線窗客開出嚟啦。咁隨住我哋依家多咗翻去內地叫做生活又好，去遊玩又好啦，咁其實某一啲嘅呢啲咁嘅平台應用程式都真係幫到手啊！譬如你話除咗買外賣之外，咁佢仲有好多嘢，譬如買戲票，以至你頭暈身興買啲成藥，咁都係靠呢啲外賣平台。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集團嘅前景啦，好嘛？唔該。 冇啊，咁係睇翻啦，佢哋公布咗業績啦，咁啊，舊年嘅順利就138億啦，即係轉虧為盈啦嚇。咁啊，期內咧，你見到佢哋嗰個係即係 top line 方面咧，都有唔錯增長嘅，近26% 增長啦。同埋值得留意啊，就頭先你提到咧，就係嗰個係唔搞團購嗰個情況咧，就明顯令到佢哋嗰個資本開支啊，或者個成本上邊咧會有所即係降低咗嘅。咁所以雖然佢個 top line 方面咧係增長25% 啦，但係咧你睇到佢經調整嘅 EBITDA 咧就係增長咗1.46倍咁多添，咁啊，如果你話睇翻經調整後嗰個係入利嘅話咧，就更加增長7倍幾。咁好啦，咁我哋睇第四季啦，第四季方面咧，其實都係比佢理想嘅喎。咁第四季方面咧，就都係轉虧為盈啦，就賺咗22億嘅。咁你留意翻就係咧，佢哋喺第四季咧嗰、那個係 top line 咧。都係有呢個 22% 嘅增長喺度嘅，咁所以就導致到咧佢哋經營嘅利潤方面咧就達到17億幾嘅，咁好明顯就第一首先成本就降低咗啦，第二咧我諗就係嗰個係規模效益上面嘅話咧，亦都係有一個改善嘅，咁我再加埋咧就個自由現金流方面咧，亦都係有個明顯改善喺度啦，所以普遍咧業績完咗之後嘅話咧，就大部分啲即係投資者啊或者啲行咧。 都係睇翻美團方面咧嗰個前景或者目標價咧，就係睇翻好啲嘅。咁尤其是依排個股價方面咧，亦都由低位咧就係而家應該唔覺嘅話咧，去到四個月嘅新高嚟嘅喎。 係啊，都非常之厲害啊嚇！咁啊，所以新股民咧又可以留意一下啦。不過咁有關嘅大行都有分析嘅，咁啊關注緊即係譬如其他嘅平台啦嘅競爭啦，亦都譬如抖音嘅競爭，亦都直接影響美團嘅生意啦。你都知道依家啲短視頻平台都做埋帶貨，做埋賣嘢噶嘛。咁嗱我同你就咁可能碌開手機去買嘢就都有嘅，不過都要靠口碑。咁點解話內地嗰個網紅帶貨模式真係成功咧？因為有啲仿如資深嘅用家去講嘅時候，好似又有個可信性咁樣。Kenny， 你點睇咧個競爭方面嘅情況啦？ 我諗嗱，首先第一就係即係嗰個係增長咧，就係因為競爭或者係叫成個經營模式方面咧，令到佢去翻一個溫和性啲嘅增長咧，就應該必然嘅事實嚟嘅。所以頭先我哋講緊個 top line 都係20%啫，同以前我哋講緊 top line 係即係倍一倍嚟計嘅話咧，咁其實就唔可以咁樣比較噶啦，已經係咁所以變咗咧，雖然個股價係好翻，目標價係調升翻啲，但係都係嗰句，即係呢啲平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咁我哋都覺得已經係成為一個係唔好難，好似以前嗰啲咁嘅增長股啊，咁可能變咗一個係同消費啊內需係掛鈎嘅股份，就唔係話一個係科技類股份咁嘅睇法去做咯。咁所以變咗就競爭當然係一個原因啦嚇。咁競爭資源嘅話咧，就再加埋佢哋好難好似之前咁樣上，即係呢個係獨霸個市場啊、壟斷嘅市場嚟維持個 margin 咧，呢個就唔得咯。 咁讲完啲平台经济，讲返啲旧经济啦，同 Kenny 呢跟进下招行嗰份业绩啦。招行公布啊，上年嘅业绩啦，营业额呢收入虽然减少咗 1.6%， 但係呢睇返成条数嚟讲呢係多赚咗 6% 嘅，咁样股息率呢去到7.1厘，咁好似嗱，即係招行都係即係除咗四大国有银行之外一个好强嘅指标，譬如睇下内房嘅复苏啊，以至即係外坏账嘅情况啊，咁招行都有 6% 赚，会唔会係睇未来内地嘅经济都相对睇好少少，以至睇个内房嗰个融资借贷嘅问题有机会见到曙光呢？你睇法点啊 ,Kenny? 嗱，招行咧就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過往買招行咧，佢個息率一定係冇四大行咁高噶啦。咁但係點解之前咧都買招行咧？就因為佢有一個高增長，因為最主要咧佢係比較係商業化啲啦，同埋亦都係做嗰啲係企業貸款啊，或者係嗰啲私人嘅消費性貸款業務都做得理想嘅。咁但係你睇翻佢咧，就自從上一次嘅人事變動之後咧，好明顯咧嗰個係增長就放慢咗。所以你見到咧，雖然佢哋嗰個bottom line 咧就6% 增長，但係個營業收入咧就係跌嘅，跌1.6%嘅。咁而嗰個係貸款方面咧，個總額就升咗7.6%，存款就升8.2%嘅。咁正息差咧就收窄咗嘅。咁你見到咧嗰個貸款增長咧，以前係講緊雙位數字地去上升嘅。咁形成咗咧，佢而家出現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冇咗之前嗰個買點啊。咁所以你見到股價咧，即係雖然咧近排都有翻啲表現，但係你留意翻咧，佢相較四大行嚟計嘅話咧，反而升幅咧係冇咁明顯嘅。咁而家大家買嗰啲內人類股份咧，個概念係買咗咩啊？中特股 啊， 就係派息夠高啦。咁啊，講緊成日係8厘的嘅，或者更高啲添。咁同埋呢啲四大行嘅話咧，10成8九都會派息噶嘛。咁因為佢都要上繳俾呢個係匯金公司啊、中央噶嘛。咁所以變咗係從嗰個派息中特股嘅概念，而唔係咧從一個係經營有咩特別太大嘅突破啊，或者增長的概念。咁所以招商咧就比較尷尬啲啦。咁佢個息又唔係咁高，但係咧佢 又冇中特概念， 係啦，又冇以前咁勁啦。咁所以就你見股價係溫和咯。 係 OK， 咁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係都係冇嘅。 係主持人都係冇嘅。聽日再同 Kenny 傾偈，多謝你，拜拜。 你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 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偷拧，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对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他都不知情，只会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旁，无用这朵，送我一线穿透的 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啦，八点嘅二十五分啦，咁啊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咁啊早晚有薄雾嘅，咁啊日间亦都系炎热嘅，呢啲天气咧都几难捉摸啊吓。 系啊，着衫咧都有啲难啊，啱啱啊船仔先话啦，着背心，但系今日咧都好似而家入到嚟都有啲冻。 studio 太冻。 哦，系啊，我哋 studio 第二个温度啦。 系啊， 而家室外气温系二十五度，相对湿度86%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三，咁空气方面咧系属于好嘅。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V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香港设计廊嘅采购经理尹嘉敏小姐 Carmen 咧，就同我哋倾下偈噶噃。早晨 ，Carmen。 早晨。 每年三月咧，香港城中咧都会有好多嘅大型艺术展览嘅。我知道设计廊咧今年都有响应有一个嘅展览，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啊？ 系啊，个展览咧就其实咧就啱啱今日开始咗。 咁我哋咧就会由今日3月26日至到4月9号咧，就展出一个名为 Action 常乐常用2024绘画城时装及形象设计比赛嘅其中一啲嘅入围作品嘅。而今次喺我哋铺头搞呢个展览咧，就系呢个比赛嘅预展嚟嘅。简单嚟讲咧，呢个绘画同时装设计比赛咧，系由一个非牟利机构艺常协创 Action 主办，香港资专设计学院 HKDI 协办嘅。而今年嘅主题咧就系 Joy Love Care。咁首先咧，我可以讲多少少资料啦。咁香港展能艺术会嘅成员咧，同埋宝良局余里武芬纪念学校嘅学生咧，佢哋就依照住头先我啱所讲 Joy Love Care 呢个主题咧，佢哋就画咗300幅画啦。咁而大会咧，就佢哋再成立咗一个16人嘅专业评委，咁咧就喺呢300幅画里面咧，再拣30幅画出嚟，咁就等 HKDI 嘅学生咧，就以呢啲嘅画作咧，就做设计嘅蓝本嘅。咁然之后跟住佢哋啲学生咧，就会再做出一批好靓同埋好有型嘅时装出嚟嘅。咁而大会咧，就其实咧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佢哋一直就担当住呢个导师嘅角色啦。咁佢哋就为学生就一直都有举办一啲研讨会同埋提供培训嘅。咁而最后大会咧，就系收到20套完整嘅参赛服装嘅。咁唔止嘅喎，除咗学生咧，咁大会咧亦都邀请咗10位香港著名嘅时装设计师献技啦。佢哋咧亦都喺里面咧就拣咗10幅画出嚟，再制作咗咧10套嘅示范作品嘅。咁大家可能就会听到学生就会有20套服装啦，设计师就10套加埋30套啦。咁但可惜咧，我哋设计廊嘅位置有限啦，咁所以预展咧其实只会展出其中嘅13套嘅作品嘅啫。咁我哋其实设计廊咧就好多谢 Action 大会咧就拣咗我哋设计廊咧就去做预展嘅第一站嘅。咁等公众咧就可以率先就欣赏到10套由学生设计嘅入围作品啦，另外就3套香港时装设计师嘅大师级作品啦。亦都可能有人会问啦，咦，咁你只係展示13套啦，咁我可唔可以喺边一度会睇到其嗰17套呢？咁其实呢就紧接住我哋设计廊呢个预展呢，其实全部嘅30件嘅展品呢就会喺4月12号开始呢就会喺原创方 PMQ 展出嘅。咁所以呢大家可以由今日起去到4月尾呢都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本地时装创作囉。 阿 Carmen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多少少呢，搞呢一个比赛其实有啲咩目的咁嘅呢？ 咁可以话呢，其实呢个比赛嘅意义咧系非常之重大嘅，咁系有两个目的嘅。咁首先咧就因为参加者都系一啲设计系嘅学生啦，咁呢个比赛咧就可以帮佢哋发掘佢哋嘅才能啦，亦都可以帮佢哋实现佢哋嘅创作梦啦，帮佢哋建立自信嘅。咁而第二个目的咧就更加远大啦，因为展出嘅呢啲时装咧其实都系由一啲画作演化出嚟噶嘛。咁呢啲画咧其实都系由香港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人士，即系叫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简称 SEN 嘅人士去画嘅。咁所以大会咧就其实希望咧就通过呢个设计项目咧，就将呢个界别嘅人士啦，亦都将设计学系嘅学生啦，同埋公众就联系起嚟嘅。咁令到大家咧就各界可以对 SEN 嘅关注啦，引起佢哋亦都可以咧推动呢个相建共融嘅文化。咁如果做到咁样嘅话咧，就社会咧就好似个比赛主题咁啦，就日日都俾欢欣爱同埋关怀包围住。 嗱，讲起设计廊咧，大家通常都会联想到咧系一啲得意嘅精品嘅。咁啊，估唔到咧今次连时装都会有得睇啊吓！再加上原来嘅展品背后嘅创作理念系咁有意思，所以咧大家一定要趁住复活节咧嚟到湾仔会展嘅设计廊嗰度支持一下呢批设计学生之余，亦都可以为香港建立一个相建共融嘅社会而出一分力噶噃。今朝早唔该晒你 ，Carmen，thank you。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要求在齋戒月期間在加沙地帶立即停火並實現長期可持續停火的決議案，是去年10月7日以巴衝突升級以來首次在安理會的決議中明確要求於加沙停火。以色列只投棄權票的美國立場明顯倒退，叫停代表團的華盛頓行程。美國說感到驚訝及困惑，強調美方政策沒有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決議需得到執行，是否則是不可原諒。中方期待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對當事方發揮積極作用，採取一切有效手段支持落實決議。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指出，所谓中国对英国实施网络攻击的讲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及恶意诋毁，中方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坚决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不会鼓励、支持或纵容网络攻击行为，同时亦都反对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反对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抹黑他国，敦促英方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自导自演的反华闹剧。英国副首相兼内阁事务大臣杜永敦到国会汇报时，指责中国要对意图截取数以百万计英国选民个人资料的网络攻击负责。首相辛伟成形容中国是英国经济安全面对的最大国家级威胁，英方采取保护自身的措施是正确做法。下议院议员兼保守党前党魁施治安、前大臣劳顿及苏格兰民族党议员麦克唐纳都表示，现在是时候进入英中关系新时代。有议员就呼吁英国政府将中国列为威胁。俄罗斯因乐厅恐袭案增至最少139人确认死亡，总统普京指恐袭是伊斯兰武装分子所为，令全国悲痛，但是调查必须专业、客观及不带政治偏见，以确定边个是幕后黑手。普京话重点是边个从中得益，要调查点解恐怖分子完成犯罪行为后试图逃往乌克兰方向，以及边个在当地等他们。普京指这宗恐袭可能是2014年以来基辅的新纳粹政党对俄作战一系列图谋中的其中一个环节，而美国正透过各种渠道试图让其他人相信恐袭与乌克兰无关。美国反驳普京的指控，认为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伎俩，强调恐袭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所为。美国事前已经警告过俄罗斯，乌克兰多次否认与这宗恐袭有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两三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气温稍为下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Tiffany 同你讲讲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入口龙尾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多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天富海湾。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门居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黄珠路近兆麟苑。另外，因为船只基建故障的关系，以下渡轮服务改为巴士营运，珀丽湾至到中环上午8:40同埋上午9:40，中环至到珀丽湾上午9:10同埋上午10:10。另外，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有工程，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下层下层行车道现时开放。重复一次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有工程，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下层行车道开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马天佑。 只能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温暖抵减可乐山，百毒都不侵。 黎展锋， 或是我幼稚心伤。 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 你点揾到嚟呢度噶？ 系雪碧主动去医院揾我噶。 咁难得先有个朋友，点解突然咁恶？ 你点会同佢做朋友噶？ 我见佢系我妈妈好多年前嘅朋友。 雪碧同陈雨晴一见如故，但点解冬毅要咁嬲呢？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大家一齐谂下，究竟香港有啲咩小众美食同埋地标咧，系可以同一啲外国朋友介绍嘅。 诶、我突然间谂翻起我以前咧，笔友年代 系， 哇，笔友年代好玩啊，真系写信噶，寄信噶。 唔系、啊，我都有玩过笔友、啊。 系咩？ 系啊，有一期咧，但我哋好搞笑噶，我哋喺 social media 度揾笔友啦，然后我哋会寄信俾笔友啦，但我哋会送礼物嘅。我哋嗰阵时好兴就系送 MT 咯、你知唔知咩叫 MT 啊？ 唔知喎、 ，masking tape 啊，但有唔同嘅颜色咁样咯。 但我连个笔友点嚟我都唔记得咗啦。 我个笔友 点解佢会成为我笔友我都唔记得咗。 嗱，我真系有嘅，小学嘅时候咁系上下五班咯、 啊。 上下昼班、啊。 跟住咪同一张台嗰啲浪漫故事啊。 咁又唔系 你最屘你老公就系咁样识噶？ 唔系啦，女仔嚟噶。但系 一蓝色生死恋呢啲桥段， 但几开心噶。同埋咧，我哋试过俾人没收噶。但系点解我之后又会识佢咧？ 我都没收啦，咁好事。 唔系啊，有啲乐器班咧系要上下五班，你参加咗嗰啲同学仔要一齐去到即系去一齐去上堂咁样嘅。即系可能就系上昼班嘅同学仔放学就上，而下午班咧就系翻学之前上咁样，就喺个中午时段度上嘅。咁我就识咗佢啦。 哦， 系啊，我觉得好开心啊呢一样嘢。 呢个好玩啊，好玩。揾翻今日个题先，今日个题系 小众美食，同埋揾下一啲小众嘅地标。 小众嘅美食，小众美食有大把。 小众嘅美食嚟讲咧，我就会即刻谂起龙酥糖嘅。 龙酥糖啊，真系嗱，如果介绍俾外国朋友咧、我觉得真系正。 系因为大家可能 我自己都想去学整龙酥糖， 啊、真系好食啊！ 诶，因为系啊，同埋可能大家外国朋友第一下听到就谂起点心啦，就系谂起诶虾饺、烧卖咁样。咁但系其实有时佢哋唔知道有啲传统嘅小食咧、其实就可能冇食过啊。咁、就我几中意咧，以前细个咧，我唔知点解有一期啦、我每一日都会喺嗰啲社交媒体度睇呢个龙酥糖点样整龙酥糖， 哦、 每日睇半个钟。 你有 沒 有 我冇啊， 你试下整啊！ 我都有谂过，因为而家咧有人有啲网上嘅影片就唔系整龙酥糖啊嘛，佢将一只日本嗰只糖咧， 嗰只唔好理啦，我想食传统嘅龙酥糖啊！ 唔系咁，但系嗰款我就识整咯，因为嗰款纯粹系整烂咗佢。 但我唔想食嗰款啊嘛， 我都唔想食啊！ 传统嗰 即系头先嗰款咧，就系用翻嗰只糖嚟整龙酥糖咁样嘅质地，不过咧啲人话好甜嘅，就唔好食嘅。 但系唔系龙酥糖嗰种味嚟， 系啦， 系啊，就系嗰只糖嘅味，同埋佢会放大咗嗰个甜味。 我见龙酥糖贵贵地。所以我只系想学，点知个 cost 都贵。 而家贵咗好多龙酥糖， 我都有睇过。 喂，以前咧去食盒龙酥糖唔知10蚊咁样啫嘛，而家咧起码20蚊一盒。 20蚊落楼噶，而家其实咧去啲超级市场都有龙酥糖嘅，即系嗰啲可以俾你有埋包装。 咁嗰啲就30蚊噶。 系啊， 多数龙酥糖咧都会同埋呢一个嘅糖葱饼黐埋一齐嘅。 系咩？哦， 系， 因为我焦点放咗龙酥糖。龙酥糖冇放题噶，等我去报名参加龙酥糖放题。 可以揾下系咪啊？平啲嘅。 个师傅整唔切啊！ 或者你叫个师傅收你为徒咯， 咁你咪可以免费学咯。 同埋而家呢一个都可能会。 即系将近失传噶啦，冇乜人会入行噶嘛。 小白徒儿拜上。 嗱，如果俾我拣咧，即系你话小众嘅嘢，小众嘅嘢食嚟都介绍俾外国朋友咧，我有两样嘅。第一样咧就系一啲鸡脚。 哦，凤爪 系啦，凤爪无论系药膳鸡脚定系沙姜鸡脚，其实佢哋都有少少抗拒嘅，但系我真系觉得 鲍鱼汁都有， 系啊，都有啊， 系咯。 咁我觉得可以睇剧嘅时候选下选下系好开心。 我中意嗰啲嘅凤爪咧，都系传统嘅豉椒凤爪，即系茶楼嗰啲， 系 啦，茶楼嗰啲。有啲咧，譬如咩有白云啊，有鲍汁啊，有药膳嗰啲咧， 药膳咯， 药膳咧，我觉得佢哋啲凤爪好似冇咁淋啊，你觉唔觉啊？ 系咩？唔系淋 嗰 啲咩？ 唔系嗱，应该真系睇间间嘅啫。 哦，可能我食嗰间系。 我食嘅药膳鸡脚都系好腍嘅，真系都系好正嘅。第二样咧，我觉得我要介绍咸蛋。 嗱，皮蛋， 因为皮蛋咧，佢哋真系有好多外国片咧，有啲人俾佢哋试食啦，系真系有啲抗拒嘅，皮蛋都唔系人接受。但系咸蛋好松 白，色噶嘛， 系啦，都惊惊地。 其实我承认，我细个第一次见皮蛋嘅时间咧，我真系即刻同佢绝交。哇，你咁嘅样，我点食啊？跟住我阿妈咧，梗系用佢嘅威严去到嘅，你食啦咁样。 系， 食完之后，我竟然爱上咗佢。 啊，小白，你形容得几好，系威严咯。 威严系哦， 即系形容得唔错。 其实文笔都唔错嘅。 系啊。 唔好赞我啦，系你讲啦。 系啦，咁啊咸蛋咧，你又可以攞去整嗰啲咸蛋黄嗰啲咧虾仁啊。咁其实佢有好多用途噶嘛，你甚至就咁咸蛋捞饭都好食， 咸蛋蒸肉饼都得。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呢一样嘢咧系美食嚟嘅，但系唔多人提。咁我觉得要介绍俾外国人知。 系，我觉得咧嗱，如果我自己嘅话啦。嗰啲卤水嘅食物我自己几中意嘅，譬如卤水嗰啲墨鱼啊，你中唔中意食噶？ 中意啊， 橙色嗰啲咧，系啦，橙色嗰啲，跟住卤水档入边仲有好多，譬如卤水豆腐，我又觉得可以介绍俾啲外国朋友啦。豆腐你知啦，豉油你都知啦， 但 佢哋估唔到，哦，佢哋可以 mix 埋一齐嘅，即系变咗呢一个卤水豆腐，跟住仲有啲譬如 冇猪耳啊， 系啦，猪大肠，唔知佢哋接唔接受啦。猪耳呢啲， 其实猪嘅大肠， 鹅 肠都好食噶。 鹅肠都系一绝喎。 系啊，但系呢啲佢哋就平时可能少食啲啦。 系啊系啊。 系啊，就算嚟到香港未必敢食，但如果要介绍咧，我都会介绍呢啲。 系啊，啱啊。 介绍一档好食嘅俾佢。 系啦，介绍一档好食嘅，然后自己首先要自己同佢去食。 系试，同埋你试咗先。 系啦，因为佢净系见到你介绍俾佢咧。你又冇一齊食咧，佢覺得你整蠱佢。通常啲遊客都係咁嘅心態，你一定整蠱我噶啦，啲咁嘅嘢邊度食噶？ 你食先， 係啦，跟住同佢一齊食，係啦，甚至乎請佢食，即係將香港嗰啲地道美食咧就發揚光大。係啊，咁我覺得咧呢個真係呢個介紹唔錯喎，係啦，咁大家今日就諗一道可以介紹俾啲親朋好友或者遊客嘅，咁啊借啲意自己去食埋先啦，自己食得開心先介紹俾人啊嘛。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嘉明。 Hello， 嗱，上集咧就讲过啲，听到好多嘅孕妇都可能有少少啊，会有呢、這个系惊惊地嘅心态。讲紧呢个脐带脱垂，不过机会率都几低嘅吓，唔使担心， 唔使嘅， 慢慢安胎。enjoy 呢一个嘅分娩过程啊， 系啊。 咁我哋今集讲咧就完全唔同嘅话题咯。 系啊，呢、這个咧就讲胆石。 哦， 胆石好常见 嘅，呢、這个就成日听、 啊。系啊，系嘛，系到啊年到中年啊，肥肥啊，咁、哦、啊突然间，通常咧就系所谓右上腹个位置痛，但系未必嘅，好似胃痛咁样得噶。好、哦、多时候啊，有啲人以为啊胃痛啦，我自己去买啲胃药食，食极都唔得，就睇医生啦。咁、睇医生，如果食胃药都唔得咧，做个超声波啊，咁发觉原来个胆入边有胆石。 哦 我哋话有胆石咧，咁啊通常就话要啊，使唔使割啊，攞个胆石？嗱，好多人都唔明白，攞胆石咧就唔同攞肾石咁样，唔系咧你净系割开个胆就攞粒石出嚟就得噶，系一二三就割咗个胆噶啦。 系啊， 系啊， 就变咗冇胆肥女。 冇胆肥女啊，系啦、啊，好啦，咁啊，但系如果你真系好痛啊咁样样。咁啊，醫生會同你研究係咪真係割咗你個膽啦。咁啊，但係如果一路有膽石，有咩問題咧？有陣時嗰個膽會發炎，咁啊好痛啊呢樣嘢，又發燒。另外咧，喺以前嘅日子咧，好多時候咧都會有呢個膽個肝入邊啲管啊、膽管啊嗰啲發炎。 哦， 嗰啲咧又係相當麻煩一樣嘢，即係膽個膽自己發炎。胆管令到入面嗰啲通道啦，含流发炎。另外咧就胰脏发炎，呢啲咧就系所谓胆石 有可能的并发症啦。咁啊，以前咧要割胆石，要攞个胆出嚟咧，就一二拉啊，开条拉链啦。咁条拉链咧，如果你个肚腩系咁肥嘅话咧，条拉链咧就仲大。咁啊，就系所谓复原咧就慢啲。咁而家咧就有所谓即系。用个 微 创啦，咁去做。但记住，微创只系个皮嗰度嘅啫，入边都系搞咁多嘢嘅，唔系话入边做少啲嘢嘅。咁但系因为微创咧方便好多，咁所以咧系多咗所谓嘅攞个胆出嚟呢啲咁嘅手术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系一个全个医疗嘅系统嚟讲咧，越多呢啲咧越常做咧，你个公益成本啊，即系公共开支咧，系净系做割胆，系多咗好多。咁所以几时都话，究竟你有胆石，你有事，我哋系唔系要同你做手术，定话系等咧？啊，定话系所谓一个要唔好做住，我哋俾药你食先，希望佢唔再痛，冇事咧。 因为佢未算系最紧急，系咪啊？ 嗱，点解可以咁做咧？因为喺呢个新冠疫情嗰时候咧，好多手术全世界都延迟咗啊！呢啲唔系急嘅嘢，你胆石痛，等下啦咁，等下又冇事喎，冇事咧系人都唔想做手术噶嘛，系咪？所以好多时候咧就发觉系呢个唔做胆石，唔做攞个胆出嚟嘅手术系少咗噶，咁啊好多时咧，我哋睇翻啲数字咧，譬如你系第一次。个胆石引发有唔舒服咧，20%到咧，第一次痛咧就做咗噶。但系亦都有20%咧，我唔想做啊。咁喺唔想做呢啲人咧，一半咧系完全跟住嗰10年咧系冇病征嘅。系啊，唔痛啊！你系有胆石，但你冇事，未必一定发出嚟噶。咁所以话几时都系究竟。有胆石做定唔做呢？咁我哋要谂下乜嘢啦？第一时，如果你因为胆石痛啊发炎啊，系好发得好密，梗系做啦。另外有以前头先讲过嗰啲胆石嘅并发症啦。第三啦，唔使惊啊！有啲人咧系好怕话做呢个全身麻醉啊嗰啲咁样咧，咁你又真系谂清楚啦。会唔会系有问题咧？同佢做咗之后反而仲衰咧咁样，咁啊仲有啦，病人自己嘅意愿啦，呢啲系我哋决定做唔做胆石嘅。咁我哋话通常咧系点样样咧？头先讲过嗰啲啦，譬如呢个月胆石痛完，两个月后又痛，两个月后又痛，咁啊梗系要做啦。如果系痛得好犀利嘅咧，每一次痛得好耐嘅咧，又或者。好犀利，成日作悶啊，咁樣都係因為膽石啊。年紀大嘅又或者冇乜其他病，淨係膽石咧，咁你話真係可以咧做手術嘅機會咧，亦都係可以多咗嘅。因為有咁嘅需要， 影響生活嘛。 係啦，喺外國好多啦，唔做就點樣樣咧？就係發覺咧，亦都唔係好曳。如果我哋所謂用即系观察治疗啊，咁样咧，可以咧减低呢、這个做手术嘅率咧，就起码8%咧就唔需要做噶。咁所以有胆石系每一个病人要做嘅决定，唔系个个一有胆石，开刀咁样，這个咧就系要慢慢睇噶。好啦，咁喺呢个方面咧，讲完个胆石咧，有一样嘢就好得意啊，发觉。譬如我哋话打呢、這个新冠疫苗，打两针嚟讲啦，左手打一次，右手打一次，又或者左手一年打两次，有冇分别嘅咧？真系好得意喎！ 我记得嗰阵时一出个疫苗嘅时候咧，即系唔理佢系边个牌子啦，有啲就话咧，打手定系打脚好咧？因为脚咧离嗰个心脏嘅距离又远啲，会唔会有分别嘅咧？ 呢个唔系啦，呢、這个唔系咁样样啦。咁我哋发觉咧，有一个研究做咗，譬如第一针打左手，第二针打右手嘅话咧，喺3个礼拜至到1年后咧。我哋睇一个抗体嘅反应，咁我发觉如果系用不同嘅手臂打咧， 佢嗰個抗體咧係多10%噶。 嚇、啊，真係有分別㗎？ 佢呢個有分別㗎、哦、啊！咁點解咧？就唔係因為嚟個心臟嘅問題，就因為當你一打咗落去咧，啲疫苗咧就會經過嗰啲淋巴系統。去到啲淋巴核嗰度啦，淋巴核到度咧就有啲抗體嘅反應嘅。咁因為係不同嘅淋巴液啊，左手邊、右手邊咧，咁啊抗體嘅分別咧，可能就因為咁樣。嗱、哦，呢、這個其實係一個理論嘅啫。但會唔會因為你打嗰陣時候有啲咧係不同嘅嗰批次啊？有啲係批次 A， 有啲批次 B， 會唔會有啲唔同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可能性嘅，咁、所以話咧，唔使咁驚嘅，咁就即係不過呢啲幾得意嘅，原來左右手咧，原來真係有分別嘅。 唔該曬，趙玲。 原床位置很近，但留神伸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较好分。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情调点灯正左耀，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躲进柜里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100天，耳朵已酥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愿意心酸，试过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分听每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缓冲紧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水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100天，耳朵已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愿心酸。试过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 2024年3月26日星期二，对于中意食甜嘢又中意食坚果有啲咬口嘅人嚟讲，今日简直系完美嘅日子，因为今日系鸟结糖日啊！究竟你对鸟结糖又知几多？转头 Ficky 话你知。 我已记挂住尽你家关灯的一刹，有万应接阵我碎花，却没人谈话。有了过节就怕刮花，开伤的精美指甲，那过程已说明，那爱情将包装即拆。情人没需牵挂，离别没需惊怕，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

早晨，早晨，投资好条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先睇睇咧道指方面啊，道指要跌啦，跌162点啦，收报3931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4点，港股点睇啊？港股咧都系微微升18点啦，咁睇嚟咧，市场啊继续关注咧今个礼拜公布嘅经济数据啊，以及咧评估啊联储局嘅货币政策前景啊，咁所以咧外围市况咧都继续系观观望嘅，咁睇翻港股嘅大型蓝筹咧，都系靠稳啊吓。咁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新情况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啲地方咧咁啊特别嘅，咁啊除咗系有本地之外咧，亦都有外地嘅。咁啊外地嘅地方咧呢、這个都有趣啊。咁啊其实我哋而家都3月26啦，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谂住揾一啲度假胜地。所谓度假胜地咧，我哋好容易就会谂阳光与海滩，系啦。所以你今日嘅主题咧就去揾下呢啲嘅海滩翻嚟嘅。好啦，咁如果你话要喺外国咧揾一啲海滩嘅话咧，咁啊大家个脑海入边咧就应该会谂，譬如系泰国啊。芭提雅或者是印尼的巴厘岛啊，这些都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海滩、水清沙幼的，咁令到大家觉得好玩，而且入面呢那个感觉也是即是正的，或者还有澳洲的黄金海岸啦，咁都系好多人都好喜欢嘅。好啦，咁但系咧，原来喺之前嘅时间咧，咁啊出过一啲嘅 ranking， 呢排行榜咧，咁啊揾翻喺全世界入面咧，咁啊被称之为咧就最好。真係水清沙幼嘅海灘， 係 係啦， 係咪好隱世嘅咧？全部都 有啲咧係隱世嘅，有啲咧其實都係大家認識咁，但係就嗰啲就反而唔係個 ranking 好高。咁、嗱，我哋先睇下我哋頭兩位啦。咁第一位咧就係位於呢一個嘅巴西，咁巴西咧就係一個叫做中文譯音啦，叫桑丘海嘅地方。咁佢係一個海灘嚟嘅，咁佢的而且確咧。是有住呢個世界相當之靚嘅海灘嘅特質，例如啲水係好清、意思即係話你喺上面望落去咧，你好清楚見到個海底，而唔係話淨係喺淺水嘅地方啦，即係你遊深少少，你都見到個海底啦。如果唔嚟淺水嘅，我屋企附近嗰啲都睇到啦。 知唔知點解成日提親呢啲話可以睇到海底，我就會諗起有條鯊魚行下嚟。 所以咧， 咁係你悲觀啫。 其實 你睇唔到水清沙幼嘅好處， 可能有啲小丑魚遊過你。 當你睇到。水清的时候离远老远见到条鲨鱼我都怕啊。 如果你见到鲨鱼老远见到你都不要很快移动。 是啊， 慢慢移 动。慢慢移动。不过呢我自己都看过有些潜水专家他们真的犀利。他们呢是可以在鲨鱼群里面就活跃的。他们见到鲨鱼譬如游过来我的镜啦是不是 我自己记得不要乱移动。但又好難唔亂喐嘅嗰啲位，咁佢哋咧見到鯊魚遊緊過嚟嘅時候咧，佢哋點咧？咁啊，潛水裝備啦，佢哋當然有，佢哋就攞隻手撳住個鯊魚個鼻哥，撥走佢，就係、咁簡單嘅咋。 唔係，咁但係大家唔好立亂試。 咁梗係啦，咁人哋係專家嘛。係 啦， 佢哋就係咁樣攞隻手撳住個大白鯊個鼻哥，然後就撥走佢，條鯊魚遊走咗噶啦。 係啦， 就係咁簡單。 咁簡 單嘅做咩？咁我真係唔敢啊。 專家嚟，專家 啦，我真係驚啊。 專家，不過香港都有好多水清沙幼嘅沙灘。我估一陣小白會逐啲講。係 啦。 咁頭先講嗰個咧就係嚟自巴西嘅，講多一次叫咩灘話？ 呢個咧叫桑丘灘，桑丘海灘。咁呢一個咧其實我都唔建議大家去，因為咧我。check 過佢個位置咧，佢就算你喺巴西嘅巴西咪即係喺南美嗰度一大片嘅南美洲嘅大陸嗰度咧，咁你就算喺嗰個位置咧，你亦都要另外再坐啲 小型飛機才去到、哦、所以它點解咁靚同埋零污染呢是有個原因，一個字遠咯， 隱世咯， 係啦，隱世 咯， 係啦，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位於澳洲嘅，咁啊澳洲呢一個嘅叫 Cable Beach， 咁啊 Cable Beach 可能有啲朋友都會聽過，咁啊佢的而且確咧又係非常之靚，又係水清沙幼嘅，咁佢同頭先提及過巴西嗰個海灘咧，其實嗰個質素咧都相當之類似，咁、而且佢哋嗰個配套亦都更加完善添，即係你唔需要又要坐小型飛機，又坐快艇咁樣飛過去又唔使嘅， 車到岸邊跟住你落去就已經係沙灘啦， 冇錯啦。咁佢咧就喺澳洲嘅北面咁樣嘅，咁你就已經好簡單就可以去到。不過咧，佢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呢、這個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嗰啲酒店咧實在太高級啦，即係間間咧 都係望住海嘅， 係啦，同埋間間都即係謀你一大鋸咁樣嘅，係啦，即係鋸曬你啲錢嘅。咁呢個咧亦都係我會覺得，如果你諗住簡單單去海灘咧，未必係你自己心入邊嘅首選。佢雖然係好靚，咁但係佢需要個價錢咧係相對嚟講就多好多啊，所以個 budget 亦都要預好多。咁但係如果你話冇錯，重點咧就頭先阿 O 都講咗啦。如果你又想去海灘，咁啊又唔想去咁遠嘅話，其實香港咧本身亦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咧係值得大家去玩嘅地方，特別係海灘。咁、如果我哋你話香港要數海灘嘅話，當然大家一數就數到，譬如淺水灣啊，又或者係深井嗰邊又有啦咁樣，係啦。咁呢啲海灘咧係的而且確咧係交通都方便， 便捷好方便， 好方便。 即係好多外國人咧，其實嚟到香港咧，哇，唔係話你個荃灣西。过七分钟车程，五分钟车程， 系啊，已经去到个， 已经有一个沙滩嗱， 嗰、那个荔湾嗰边， 荔湾、那個、虽然水质唔系特别靓，但系佢有个桥，佢有个 桥 景俾你， 啊啊啊、 即 系 啲外国人觉得吓、啊、沙滩唔系一望无际嘅海，即系又有船，跟住又有又会有个桥景。如果你夜晚黑仲可以又可以打卡， 冇错、啊。其实就算你过翻对面，即系荔都湾对面海嗰度咧，其实嗰度就是马湾， 马湾仲正， 又系又望到同一条桥， 系 啦。咁啊，而且佢嗰个嘅亦都有好多配套啦，即系直头系一个度假嘅地方， 系咯系咯。 咁嗰个亦都系水清沙幼嘅，我都觉得唔错。即系好多香港人啦、外籍人士、游客啦，佢哋都好喜欢啊。 因为你去到西贡，你搭架船仔出去，嗰啲都系浮潜胜地。我成日都话香港咧，你唔需要去马尔代夫潜水，先有啲喐下喐下嘅珊瑚。其实香港咧个海资源咧系超丰富，你系咁依浮潜，系咪桥嘴？我印象之中， 桥嘴系其中一个啦。 桥嘴你跳落去咧，即系我有阵小白逐啲讲，你有。啲撥下撥下咧，即係攞隻手啊，喐下喐下，跟住啲珊瑚就會喐噶咯。嗰度、你唔會相信嗰度係香港嚟啊！我第一二次跟啲朋友落去浮潛咧，即係覺得好 impress 嘅。係 啊，第一個同我講話，其實西貢嘅海灘係靚過泰國嘅級數嗰啲咧。 係啦、啊，你都唔信啦、啊。原先 嗰位咧就係阿雷博士、雷行德博士，係 雷 Sir， 佢啊成日撐艇噶嘛。咁啊，撐艇嘅時候咧，即係佢啲獨木舟啦，咁啊撐周圍撐啦，咁啊去到嗰度玩啦，咁所以佢就有分享過呢啲俾我聽。咁、但係咧，如果我去過嘅，譬如咧喺位於西貢有鵬鶯群島，咁你真係坐快艇，其實喺西貢嗰度上船嘅話咧，你真係好似阿歐所講，其實十幾分鐘就已經去到呢啲咁靚嘅海灘。嗱、不過要注意啊，其實好多地方咧亦都係屬於一個保育區嚟嘅，佢、就算俾你去咧，佢唔係諗住俾你喺嗰度扎營啊，嗰、啲就唔得㗎嚇。係啦，咁即係去到。嗰度去享受佢嗰个嘅海滩啦，咁佢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咁你坐15分钟，咁啊去到鵬鶯群岛，咁啊亦都会见到有好多如果你肯攞啲时间嘅话，其实你徒步。行山行15分鐘到，亦都可以登上一個叫做吊鐘洲，吊鐘洲嘅山頂。咁吊鐘洲山頂望翻落咧，你就好清楚見到嗰啲，譬如六角柱石啊，一紮嗰啲咧，係啦，即係呢個世界為之驚豔嘅嗰啲美景。 你見咧，我同阿小白咧講到眉飛色舞啦，但係 Vicky 咧同埋阿船仔咧係嗰啲美白少女啊，可能少啲接觸。唔系、哦，你都系美白少女嚟噶，船仔 系 更加啦，皮肤嘅靓啊，白皮肤。 譬如好似上年咁啊，我自己咧都多行山嘅，其实同朋友会中，我都中意户外活动嘅。不过我系咧晒红嗰啲人啊，同埋一到冬天咧，佢就自然白翻噶 啦。哦，新陈代谢好， 关公女版喎， 系啊， 晒完之后， 啊、但系嗰啲烧伤咗啦，要整啲芦荟去整翻佢。不过即系讲香港嘅沙滩咧，应该 有 小白呢个消失的地图，讲十集都讲唔 晒啊，所以点解？ 降嗱，讲多少少啦。咁由于嗰度好多咧都系珊瑚保护区啦，我哋头先提及过咧就系一个澳江群岛，咁大家咧坐船都可以去到噶啦。咁啊会嗰啲快嗰啲艇家其实都好叻嘅，因为佢哋有一个咧，譬如六角柱石嗰个位咧，其实嗰度有好多一条隧道咁样嘅。咁你一路坐住艇一路行过嘅时候咧，咁当然有啲人会喺嗰度咧就轻轻咁样游水或者有少少潜水啦、浮潜咁样啦。咁你一路行嘅时候，你就见到你喺嗰啲六角柱石做出嚟嘅隧道咧，就喺度洗过嘅。咁嗰个感觉咧系好特别，仲有一个洞，好似叫做。我記得嗰陣時係叫蠟燭洞啊，好似個蠟燭洞。個原因點解叫蠟燭洞呢？原來呢個海面嗰度浮緊啦。你離遠睇嘅時候咧，佢嗰個山窿咧，嗰個窿咧就好似一個蠟燭著緊嗰個火啊，蠟燭嗰個一點燭光，真係嗰個燭光，嗰個 shape 嚟嘅，嗰個形狀嘅。咁所以呢個都特別係啦。好啦，咁跟住咧，你一路去到過去嘅時候，你都會見到好多石打磨出嚟嘅拱門啦，嗰啲都係天然打磨出嚟，都係非常之特別嘅。咁仲有咧就係你喺附近亦都可以去到另外兩個非常之靚嘅地方，一個咧就叫做澳江灣。澳江灣嗰個水個質素咧，真係話俾大家聽，真係非常之正。 高質， 你遊到落去咧，就正如頭先阿 O 所講咧，就係你嗰啲珊瑚咧有好多款唔同嘅顏色啦。你真係喺啲珊瑚出邊，你手養下，你會見到珊瑚咧 喐下 喐下，同你 say hello， 好有禮貌。原來珊瑚都好有禮貌。 大家就唔好掂啲珊瑚，一掂佢就瓜噶啦。你喺出邊咧營造啲水流， 眼看手勿動， 叫做有個拍攝嘅效果咧就。算啦，咁咁與此同時就其實好多魚嘅，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挖獨木舟挖到去旁邊咧，就揾啲白面包喂魚。咁 我 就 覺 得 唔係咁好，因為總之你唔好騷擾佢， 係啦， 做任何嘢你都唔好騷擾佢， 係啦，又唔好咁樣又要捉條魚， 係啦， 你捉條魚嗰啲魚又細條，你又捉唔到佢，你捉咗翻去又唔係蒸嚟食， 成日都話 嗰啲 需要擁有 嘅，有啲魚亦都未必係好食，我都唔明喺街市 食啦， 喺你街市咁多好食嘅魚，你又唔走去買， 所以成日都話無論行山定還是在户外活動，大家要玩的時候就有個最好的感覺，就是你去完等於沒去的。還有在西貢 不留痕，不留痕遊歷，這個都是一個 留 一些 照片。還有譬如赤洲，赤洲它那個全紅色的山頂的路徑，如果大家有些朋友去那裡喜歡玩航拍的話，其實在上面拍下去你會發現整個山都是紅色，那你就好像是一粒一个红宝石嘅岛咁样喺上面行山嘅， 小白真系形容得好好，净系呢一下可能已经吸引到啲打卡人去嗰度打卡啦。 大家可以去嗰度玩一下。 而家餐饮业越嚟越少人入行，企业亦都要积极揾下方法，点样可以解决人手不足嘅问题？原来 AI 机械人就可以帮到啦。最近有公司共同研发了全面的智能营运系统，将招待、送餐和清洁机械人和 POS 系统结合，可以帮到饮食业去解决人手不足或者是人力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过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 POS 系统呢？这种系统就是将资料储存在云端，然后用远端主机的方式进行管理，而且是支援一些远程的维护。他们通常用的硬件都是流动的装置，可以跟前台的设备连接，所以就可以做到一个便捷的操作管理。但是现在的 POS 系统虽然是可以整合门市的即时订单、点菜或者是收款等等的功能，但是在处理排队派筹、叫号带位或者是网上订单方面就要转去其他平台进行，所以就有少少不方便。另外因为人手不足，好难去一次过处理晒一啲实体行动嘅工作，例如我又要带位又要送餐，真係好难一个人做晒所有嘢。咁所以 POS 系统如果可以进一步发展，加入埋 AI 机械人嘅应用技术，就可以帮到唔同嘅餐厅啦。例如呢一啲嘅接待推广机械人係可以担任门面嘅咨客、取号、叫号、咨询，甚至係外卖收银、大位迎宾等等，都可以帮到楼面嘅同事。另外这些机械人亦都会用一些生动有趣的互动显示界面帮到侍应传菜，还有一些防水配送的机械人可以帮埋楼面收拾大量的餐具。其实服务式机械人在餐饮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能亦都可以改变了现在餐厅的营运模式以及顾客的消费习惯。而且现在日本或者美国已经有外卖平台引入了外卖送餐机械人，科技真的进步得很快，迟些有很多我们不喜欢做的工作，相信都可以找机械人取替，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得更加开心啦。大家不妨听到一件事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爱，忙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帐被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视线心跳面红。Cause I've got all that I want in front of me， 无谓理那些琐碎事， All my troubles have gone， they washed away。 蓝白色空白电子飞机，情侣角色，朋友角色，难过的互相处理。 作品咧都系好有放假 feel 嘅，有冯允谦加上 Muff 嘅 All That I Want。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三月二十六号星期二，一于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有港商机、港机遇啊，又一样系第一个港就系讲嘢个港，第二个就系香港个港，就系同大家讲下香港嘅商机同埋啲机遇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就是、由我哋香港电台同埋投资推广处联合制作嘅。咁啊，透过呢个节目啦，我哋访问一下一啲受到投资推广处帮助嘅一啲外资企业咧，等我哋大家明白一下，即系呢啲外资喺香港咧点样可以咧好好咁样发展，甚至乎咧可以向大湾区嗰度进发添嘅。咁啊，今晚咧我哋同大家睇下消费产品嘅行业啊。咁啊，话说咧，即系根据呢个香港旅发局嘅预计啦，2023年我哋全年嘅访港旅客咧就会突破3000万人次噶啦。咁所以咧，即係香港有一個好龐大嘅市場，就亦都係咧係通往中國內地市場嘅一個發展機會。咁啊，香港係購物天堂嘛，即係地理又好啦，環境又好啦。當中嗰啲外商外資想嚟香港建立佢哋呢個消費產品行業，究竟係點樣嘅咧？容唔容易嘅咧？嗱，今晚我哋就訪問咗咧兩個單位，第一個咧就係始創於1848年嘅老鳳祥啊，老鳳祥咧係即係百年老號啦，咁啊佢係內地咧呢個龍頭嘅珠寶首飾企業嚟嘅，咁啊另外啦有一個品牌咧叫做 Cosme， 佢咧就係喺1999年咧喺日本創立嘅一個美妝美容嘅網站嚟嘅，咁啊2019年咧佢進駐咗香港啦，喺疫情之前就嚟咗香港啦，咁啊究竟呢個中國內地嘅一個百年老號同埋一個嚟自日本嘅美妝美容網站，佢喺香港佢哋點樣得到投資推廣處嘅幫助，能夠喺香港嗰度建立佢哋嘅基地嘅咧？嗱，想認識多啲嘅朋友咧，今晚7:35要留意呢個港商機港機遇啊！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咧，系唔同嘅外资啦，或者外商啦，甚至系一啲内地一啲嘅企业咧，而家多咗好多喺香港，尤其是一啲内地嘅一啲嘅企业，你都发唔发现多咗喺香港啊？ 系、哦，即系都等我哋多啲选择啦，同埋同一时间啦。 系啊，譬如我哋大家都成日见到嘅，譬如手打柠檬茶啊、或者一啲哇，即系多咗好多系唔同类型嘅食品啊。因为佢哋其实都几明显噶，佢哋系个店铺外形咧系会特别 sharp 性啲嘅，同埋系会多咗一啲文字嘅 logo 咁样。咁所以咧，其实而家都几好啊，多咗好多唔同嘅店铺啦。其实香港人又多一个选择啦。咁而家多咗一啲公司嚟咗香港。其实不同的香港的商家也都会觉得、要提升自己的产品质素，有竞争力多一点，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越来越好，因为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产品是创新的嘛，所以就记得留意一下今晚7:35的港商机港机遇，看看还有什么的外资是会来到香港。去到10:30的音乐旅人，咦，这个是讲什么的呢？ 嗱，呢個音樂旅人咧新嘅節目啊，旅咧就係旅行嘅旅啦，顧名思義啦，主持人咧就會帶大家周遊列國去聽下音樂，兼且旅行啊，去係食下嘢啊，睇下風景咁樣。咁啊，節目主持人咧叫做雅各艾德加，佢係帶大家咧環遊世界，探索下咧當地地道嘅音樂同埋美食文化。咁佢去嗰啲地方咧，係一般人都唔係特別會常去嘅。嗱，今晚咧就會帶大家先去邊咧？先去秘魯啊，南美洲嘅秘魯，佢首先第一站會帶大家去到呢個利馬。咁啊，呢個利馬咧。就是在这个秘鲁里面一个摩登的首都城市，它里面有很多经典的传统，讲的是美食啊，另外亦都会带大家去认识一下秘鲁的音乐传奇人物。那么节目的另一部分呢，就会带大家去到秘鲁的另一个地方，叫做帕拉卡斯沙漠。那么听个名字很陌生，但是讲什么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开那些地球啊，我哋好多神秘嘅事情嘅话咧，你可能有听过一样嘢叫做纳斯卡线啊。纳斯卡线咩咧？就是你高空凭飞机先至可以望到里边咧嗰啲沙漠或者啲田咧，有啲好神秘嘅图案同埋符号，可能啲雀仔啊，有啲似外星人啊嗰啲符号。嗱，成幅田咁大嘅符号，当地人系唔知点样画到出嚟嘅，好平衡，好靓嘅。咁啊，呢个地方咧。除了探讨一下这个咁独特的纳斯卡线之外呢，亦都会同大家发掘一些非裔，即是非洲裔的秘鲁音乐的根源，就是在那里发现得到了。想认识多些秘鲁这个地方的美食啦、风景啦，同埋对音乐文化的话呢，各位音乐人要留意今晚十点半这个音乐旅人啊。 是我自己对于秘鲁的音乐可能是一些很传统的乐器啊，即是譬如他们有些乐器呢我就叫做长笛啦，这样其实他有乐器叫黑蜡的这样，或者我们叫他做排笛这样，当然他们的话就叫做桑波尼亚这样等等不同啦。那我多数就想起民族音乐啦，但是其实秘鲁应该入面都有流行歌的嘛，流行曲的嘛。那究竟他们是有些什么的流行曲，他们的曲风又会不会受到他的文化影响而有少少不同咧，咁就记得留意晚上十点半嘅音乐旅人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日会见来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多名企业领袖，包括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文、辉瑞公司董事长艾伯洛、康宁公司董事会主席魏文德、西门子公司董事会主席博洛仁、太古集团行政总裁施铭伦，就世界同中国经济形势、扩大对华投资等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国正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发展前景可期，欢迎跨国公司扩大在华投资。跨国公司负责人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潜力，将持续加大在华投入。垃圾征费先行先试计划下个月1号推行，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芬认为试点太少，大部分市民未必能感受到自己参与其中，建议增加商场食肆以及学校等处所，让政府收集更多不同数据。刘国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于8月1号全面推行有保留，认为一个复杂的政策应该分阶段推行。他说推行时机亦都不理想，因为疫情关系，政府正真正深入宣传或讲解政策的时间不算多。另一名立法会议员江玉宽在同一节目表示，目前本港的回收设施不足，即使有设施，由于教育不足，市民亦都未必回收正确，加上经济未完全复苏，认为政府要在这个时候推行应该要三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表决通过加沙停火决议案后的解释性发言中指出，安理会决议是具有约束力，中方要求当事方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根据决议要求采取应有行动。张军说，中方期待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对当事方发挥积极作用，包括采取一切有效手段支持落实 支持落实实施决议。将军又话，加沙新一轮冲突爆发近六个月，超过30,000名无辜平民被夺去生命，对于已逝去的生命，安理会今次决议来得太迟，但对于上百万仍深陷前所未有人道灾难的加沙民众来讲，这项决议如果能够得到全面有效落实，是可以带来期待已久的希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2-3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气温稍为下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43点，升咗165点，总成交金额81.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8点，升4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友邦保險54.5跌3毫，騰訊控股290元升過四，阿里巴巴70.1跌3毫，美團93.45升毫半，盈富基金16.85升毫七，百度集團104.7升4元，中國人壽9.22升1.5，香港交易所233元升過四，招商銀行31.45升1.45，比亞迪股份213.6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21，日元151.35，瑞士法郎0.9，加元1.358，人民币7.212，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40,392点，下跌21点。港金报20,28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170.66美元，卖出2,17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Tiffany 提提你，因为船只机件故障的关系，以下渡轮服务改为巴士营运。珀丽湾至到中环上午9:40，同埋中环至珀丽湾上午10:10。提提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天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渣华道的支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科学园。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荔枝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第一同埋第二线而家封闭紧。同时，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第二线同埋第三线都封闭紧。另外，九龙湾启福道有道路工程，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绕道的最左线将会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黎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齐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 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et go of your life AP 潘宇谦 Know what you find For 云雨暗好 JNY Beats 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你怎么找到来这里的 是雪碧主动去医院找我的 这么难得才有个朋友为什么突然这么恶 你怎么会跟他做朋友的 我见他是我妈妈很多年前的朋友 雪碧和陈雨晴一见如故但为什么冬季要这么生气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男子组合 Travis Japan 在香港人气度极高早前来香港的时间可以说是风魔乐迷今次全新的作品有两个不同的语言版本英语和日语来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我们找得到是日语的版本主题叫做 TGI Friday Night 意思是感谢上天将忙碌的我带到来准备轻松的星期五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ravis Japan TGI Friday Night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日本嘅 Travis Japan TGI Friday Nigh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早晨早晨啊，9:40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今日有阿欧啦、小白啦，有船仔啦，有 Vicky 啦，同听众朋友啊吓。阿 Sa 倾下偈啊 ，Hello 阿 Sa， 莎莎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早晨啊， 诶，早晨早晨，系今日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呢？ 其实我原本是琴日打电话来的咁琴日呢就是因为是我细家姐阿青衣岛生日同埋呢另外一个大家姐个女阿嘉瑶表姐是正日生日嘅。 喔、哦、哎呀琴日客满啊真係唔好意思抱歉抱歉啊。 保祝生日快乐。 係 啦唔紧要只係一个心意嚟嘅啫。不过既然我系保祝嘅话呢我顺便呢就再补多几些嘢啦。 咁 就係阿嘉瑶表姐个老公阿华哥就3月10日生日嘅。 係。 咁咧就阿青衣岛个女咧就系3月13日生日， 系， 咁同埋咧阿青衣岛嗰个仔阿正贤表哥就2月17日生日嘅，咁系啦，咁阿嘉瑶表姐个女咧阿子乔宝宝咧就5月7日生日嘅，咁我预祝埋佢啦。 五月先讲啦，5月7日我都生日啦， 4月都未到， 系啊，逐啲嚟，我都知道你嘅机会好珍贵，但系我建议大家如果个个都系咧。 一次过咁样咧，嗱，我哋分唔到流啊，因为每次你都逐一路讲到十二月咧，咁变咗我哋咧四月五月冇客制咧， 系啊， 咁啊唔得啦，系我哋要营造一个日日都客似云来嘅虚幻出嚟噶嘛，你明唔明啊？阿 sa， 我哋做节目， 净系佢哋两家人咧就齐晒噶啦， 系啦 ，OK， 咁啊开心开心， 咁我都系啦，补足同预祝佢哋嘅啫， 系咯，咁有冇庆祝噶？你净系打电话上嚟啊，定系点啊？ 诶，唔使啦，佢哋自己庆祝得噶啦，系啦。 你就满十二， 自己嘅心意嚟嘅啫，系啦。我系啊，细姨婆啊，系啊。 细姨婆， 细姨婆， 傻姨婆啊，傻姨婆，傻姨婆去边度玩啊？吓，清明节同埋复活节期间吓。 都系要翻工啦。 我要翻工啊， 因为我轮班做嘢噶嘛。 哦，真系。 系啦，咁我琴日咁啱就放假啦，不过今日咧就翻晏嘅，所以我都仍然喺屋企。 多谢 晒 你啊， 系啦， 系啦， 多谢支持。 傻，你系咪都系做饮食业定系服务行业啊？我想问。 做政府嘅康文署嘅。 哦，哇，全靠你咋？ 系啊， 平时嗰个 smart play 咧，成日都好唔 smart 噶，我整唔到。我想报啲课程读下咧，成日都认唔到我张身份证噶，系啊，仲有好多嘢会发生噶。个 smart play 系啊，你咪帮手协助我呢啲阿叔叔咧唔识用嘅时候喺旁边揿嗰个好大嗰个 mon 噶。我想问阿 sa 吓， 系噶，咁我本身就系职员啦，咁就本身啲康文署都会有啲服务大使嘅，咁啲服务大使我哋都会有时都会再协助出嚟咧 counter， 即系出嚟大堂嗰度咧都会再协助啲市民。 是啦，我就是想赞赏你哋啊。 就耐心啲啦，咁其实都个系统呢其实都系而家系完善緊嘅。 是讲得好啱啊， 好好啊， 唔使驚，我都系想赞赏你哋嘅，赞赏你哋去協助，因为我成日都见啲公公婆婆呢，譬如学唔同嘅班啊，即系学啲草地滚球啊，或者学可能太极剑嗰啲。喂，咁佢真系唔识㗎嘛，公公婆婆。咁佢问到我呢啲相对后生少少呢，我又帮唔到佢， 我哋又搞唔掂， 我又渣啲咁样，咁可能咧，即系康文署嘅员工呢个时候就叫做拨发爱心或者即系履行翻个工作就出嚟帮忙。 彰显到佢哋嘅威力啦， 系啦，好重要啊！ 其实我哋都系学紧嗰个系统咧，我哋都系就算我哋职员咧都系而家学习中噶， 系 啊，不断都而家系改良紧啲嘢。 系你哋又精益求精啊， 系咯，即系每样嘢都做好佢咁啊。咁就好啦， 點止一百分啊！你哋本身都攞百幾分， 睇 下會啦， 係啦， 咁我覺得每樣嘢都係大家互相磨合嘅啫嘛，即係連機器都係磨合啊，電腦啊，你換嘅新嘅系統 ，program 都會 crash 啦， 係啦，新嘅系統都係想幫助市民，咁點樣慢慢去逐步優化咧？咁所以即係咁啱有個康文署嘅員工打到上嚟，咁可以同你 check 下咯，傾下偈。嗱，嗰啲係後話嚟嘅，其實你嘅生日點唱先係我擺到最重要嘅一環嚟嘅。咁样咁啊，你都辛苦啦，即系喺假期期间都服务我哋市民，系咪？ 你哋都辛苦啦，你哋都系冇分呢个假期噶嘛？ 系噶， 俾你睇通睇透添， 咁叻嘅咁样，好啦。 咁你就即系打风嘅时候咧，你哋都系好尽职、好尽责咁样去即系报道翻。 尘世间嘅事都俾你看通。 其实你哋都好辛苦噶。 系啊，咁啊，大家互相鼓励 吓， 因为真系嘅，每样嘢你做得耐咗咧，就会觉得系即系好似得自己一个喺度奋斗。其实唔系嘅，即系无论打风落雨咧，即系除咗我哋晨光第一线啦，我哋有康文署嘅团队啦，以至有其他政府部门嘅团队，继续都系 紧守岗位、 努力工作噶、 服务市民 力噶。嚟紧打风开始，连金融业界啲同事，佢你知唔知我最多金融业界嘅朋友依家系做咩？做防雨嗰件西装褛啊，即系防水物料嗰啲西装褛啊，因为打风落雨咧，你件西，因为你上镜咧冇理由见到你嗰啲可能啲个西装系湿立立噶嘛，好核突噶嘛，咁所以依家就研发紧一啲防水嘅物料，去俾大家着西装上镜嘅时候用，啲股评人朋友就全部揾紧呢一样嘢咯，即系每样嘢都系我觉得都系进步紧咯，咁进步嘅过程入边，我哋点样去一齐去努力啊？携手建立个香港啦，好啦，咁啊嗱，讲咗好多呢啲宏观嘅，讲啲微观嘢啊。喂，今年阿 sa 你会出去都外游下，放松下咁样啊吓？ 都有兴趣嘅，不过就想留喺屋企就陪住阿爸先啦，系啦。 因为爸爸都要 旅行嘅话咧，阿爸就一个人孤零零喺屋企咧，我惊佢好寂寞噶嘛，所以我自己去开心，而留低阿爸一个几日都即系得佢一个人喺屋企，我又唔放心啦。 咁啊，傻乖啊，乖啊，系啊。喂，咁你既然咁孝顺，你康文署都同阿 K 字头嗰个品牌整咗个光蛋咧，你同阿爸去浪漫下喎，夜晚黑吓去睇下个光蛋喺正总嗰度啊。 知唔知道啊？ 好啊， 咁啊可以感受下啦，咁又唔使钱嘅，咁啊等啲老人家都知道，喂而家依家 有咁多得意嘢， 系咯，好多嘢玩啊而家。 咁咧可以同你阿爸讲，喂，你睇下啲蛋自己会变颜色噶，随处变噶，你估下个遥控掣喺边咁样？ 跟住夜晚煮翻个蒸蛋俾佢食。 你估下个遥控掣喺边？ 就系我只手啦，拍下佢，佢就会转灯噶啦。 几得意啊吓！好啊，希望你全家都幸福，开开心心，好嘛？多谢阿神， 系多谢你好。 好，我哋一齐听歌啦，拜 拜。 Family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新与新意。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月与地球能牵引。We are family。尽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过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内心的聆听，我但愿做你天使。哈哈，妈妈陪着坐。姊妹别怕多，今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Oh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剛才咧喺八點半嘅時間咧，我哋就講過就係嗰啲皮蛋啊，咁啊即係 鹹蛋、 皮蛋都有講啦。咁啊話到啲皮蛋咧就黑咕噜噜咁樣啦，係啦。所以有啲人譬如我啱細個食嘅時候就驚咗佢。咁但係其實都好食嘅。如果用皮蛋開始做個 base 咧，咁啊整個湯其實都一樣好食嘅。 正啊， 係啊， 皮蛋煲湯， 皮蛋 係 啊， 我淨係煲粥 嘅 啫，平時 係 咩？ 都好都好， 但係我中意食尖椒皮蛋嘅，因為 係啊，都好食喎，都食。你平時食嗰間米線鋪我通常唔夠飽咧，我都會食呢樣嘢，因為好浪 費。我懟咗個皮蛋落去， 係啊，但係皮蛋食得唔～多咧，如果你胃即系唔太好嘅朋友，胃功能唔太好嘅朋友咧，就少食为妙吓。 嗯，好啦，咁今日都系用皮蛋去到做个底，去到整汤嘅。咁啊，点整咧？先准备咧就系三粒嘅皮蛋，咁啊，梗系要剥咗个壳佢啦。我觉得系唔系溏心咧，都已经唔系好重要。反正你都煮噶啦。 好似依家咧都全溏心噶咯。即系喺街市买咧，你未必买到啲唔系溏心嘅，好似即系头先我哋未讲提子嘅，好似而家提子得一两款品种嘅啫，即系因为嗰种系仿佛好似被誉为最好食，就永远都系得嗰种咯。 哦，因为系啦系啦。提子嗰個 case 更加係啦，一賣得嘛。 係啊，因為而家內地啲皮蛋咧，好多時候都已經係流心喎。 係嘛？ 即係我喺雜貨鋪買，仲要唔係喺超級市場買。 咁啊擺埋落去啦嚇。咁你三隻嘅皮蛋，跟住就剝咗個殼之後咧，咁啊放喺上邊。咁你就慢慢開火就熬一熬佢咁樣。咁你熬嘅時候，你都放少少水。咁啊一路咧就攞住嗰個唔係鑊鏟，木嗰啲鑊鏟，慢慢捽下捽下佢，咁等佢咧就散啲咁樣。好啦，咁跟住你都可以喺呢個時候咧，除咗加水之外，都加多幾片嘅姜片咁啊，有啲人就會覺得落咗姜片之後再撇走皮蛋嗰啲，一定嗰啲係腥味，係啦。咁我接受到嘅皮蛋我中意嘅，咁所以姜片我就可能淨係未必落三四片，就落一片咁啊算數啦，係啦。好啦，咁跟住你再煲佢啦，咁啊煲佢嘅時候亦都可以再加多少少水落去，咁啊令到佢咧就可以多少少水分啦。咁你亦都咧可以喺呢個時候，我就中意咧就冚住佢先，冚住佢咧就等佢自己煲啊滾一滾，大概十分鐘左右。咁跟住個湯咧，你就發覺都已經開始。呈現一個咧就白粥色嘅，即係白白地色咁樣，望起上嚟都又聞到香啦，望起上嚟個顏色又靚啦，咁啊亦都會準備擺啲豆腐咁啊一切粒粒啦，咁啊亦都唔好太細粒啦，咁啊擺曬落去就一齊煲，咁啊煲佢十分鐘。咁我另外亦都會準備定，有啲朋友就會用紫菜啦，或者直頭有啲用煮倒温水落會發嗰啲海帶，係啦。即係嗰啲一乾嗰啲抌落去，變成一大扎咁樣。 不過抌落去之前就最好發咗佢先用水。 係啦， 係啦，另外發咗。 另外發啦，懶嘅話就就咁抌落去啦。 你都過一過水， 係咪會有散㗎？ 驚有沙啊！ 係啊，驚有沙。係，如果你嗰啲係品質好啲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就咁抌落去都 OK 嘅，品質好嗰啲啦嚇，咁咪冇沙。咁你抌咗落去之後咧，再煲佢大概五分鐘到，咁我覺得嗰個味都已經係相當之濃郁。咁你想煲完啦，咁我就會再加胡椒粉，同埋加翻啲杞子落去，咁啊，無論色水啊、味道啊、嗰個甜辣度咧，其實都好啱，我覺得呢個天氣去到飲嘅，咁所以大家不妨試一試呢一個皮蛋豆腐湯。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線。 我的享樂時代。 昨天享乐时代就跟大家分享究竟旧泥可以怎样重用啦。今天都是仍然关于植物的，因为我都说上个礼拜我做了几日农夫这样啦。最近咧喺春天嘅时候咧，好容易喺啲植物啊，无论系农作物咧，喺身上面咧，佢啲叶嘅背面咧，你都会好容易发现一样嘅昆虫，佢就系蚜虫，蚜系蛀牙个蚜，系啦，咁佢系啦，佢都几普遍系。 吓，唔系佢系咩色噶？ 系咩色？嗱，佢嘅卵咧系白色嘅，但系出咗嚟之后咧就系绿绿地色、浅绿色嘅。 哦， 系啦，咁佢就好容易咧系点样？哦， 我话好似毛毛虫咁， 系有少少似毛毛虫嘅。 我呢排见好多甲虫喎，喺我屋企附近。 嗱，甲虫就可以帮手食 嘅就系， 甲虫就系益虫嚟噶啦。 好靓，我觉得呢啲 甲虫系咩啊？ 甲虫系益虫，可以帮你食咗啲牙虫。 系啊系啊。 系啦，咁但系咧，蚜虫咧都有。 不过佢飞入嚟我屋企，我都赶走咗佢。 不过蚜虫咧，佢都好搞笑嘅，有啲昆虫咧会保护佢嘅。 系。 咁亦都好容易，当你一棵植物咧有蚜虫嘅时候，因为佢分泌一啲物质出嚟嘅，咁佢哋就会好容易引到一只昆虫埋嚟，而嗰一只昆虫就会保护啲蚜虫噶啦。 唔通系蜜蜂？ 唔系。 唔通系蝴蝶？ 唔系，系蚂蚁。 哎哟， 系啦，蚂蚁咧就会保护翻啲蚜虫噶咯。咁但系如果你话棵植物咧，即系农作物咧，有一啲嘅蚜虫咧，都几麻烦嘅，因为佢嘅繁殖能力咧都几高。 就系你屋企嗰啲有啊？ 系啊、 哎， 所以我咪就琴日要即系唔系，即系琴日讲就系话上星期我就要大处理我嘅天台上面嘅农作物咁、哎、样。 生病了。 系啊，生病了。咁究竟咧有啲乜嘢方法系可以自然啲，又唔落农药？因为当你落咗农药咧，唔系话你嗰棵嘢唔食得， 搣走佢，搣走佢。 唔系，你都要俾啲时间。咁但系我自己就想用啲自然天然嘅方法，其实都有嘅。咁、 啊、 其实有好多人坊间咧都会用一啲姜水啦、蒜嘅水啦，你要浸啦，用嗰啲水嚟到去喷落嗰棵农作物嗰度。 得噶。 得嘅，咁因为嗰啲昆虫咧，特别系蚜虫咧，系唔喜欢呢阵味，咁、哦、所以我种嗰啲姜蒜咧就冇问题嘅，佢系唔会走过去嘅，系、哦、啦、 哦。我都唔中意嗰阵味啊，你唔好喷我啊。 莫非你系蚜虫？ 喂，咁啊，不如 Vicky， 我哋早餐食蒜蓉包 啊。啊 ，OK， 蒜一蒜佢先系咪？啲味攻一攻佢先。咁除咗呢一啲姜蒜水之外咧，其实都仲有两个方法，我觉得咧可以分享俾大家，大家都可以试下嘅。第一样咧就系、是、用一啲桔嘅皮。桔嘅皮，啱啱过完新年啦，唔知道大家有冇买细细棵嘅桔啦？原来桔嘅皮咧，佢当中有一种叫做柠檬烯，咁亦都可以杀死一啲嘅害虫嘅。咁但系唔系话就咁摆侧边就得噶咯噃，你都要攞佢咧同啲水浸，起码浸24小时，然后就可以喷喺叶面。咁如果你屋企嗰个植物真系有蚜虫，就要喷叶底，唔好喷叶面，哦、要喷叶底。 即系有技巧嘅， 系啦，都有技巧嘅。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花椒。花椒我哋平时攞嚟煮餸多啦，但系原来花椒咧按比例嚟到去做成一个花椒水咧，都系好容易能够去防止到有蚜虫嘅出现。同样都系喷叶底，因为啲蚜虫咧佢会上下走嘅，但系佢多数咧捉住嗰个位啊，就系、是、咬住叶底嗰啲嘅植物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屋企都有植物，又有发现有蚜虫，或者你想预防有蚜虫，就可以用呢一啲天然嘅方法嚟到去防一防佢啦。